上人士完成接种疫苗。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的 18.2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较凉，密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较凉，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54点，升37点，成交金额3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0点，升5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6蚊，升5毫；快手101.4，升4.75；阿里巴巴172.2，跌0.7；盈富基金26.68，升6仙。融创中国19.6，升1.44；中国平安62.55，跌2毫；中芯国际23.3，升0.2；美团286蚊，跌2.4；比亚迪股份291.2，升9.2；港交所475.6，跌5.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73，瑞士法郎8.47，澳元5.82，加元6.296。新西兰元5.576，欧元9.043，每百日元兑港元6.8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29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96点，升186点。港金现价报165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96美元，卖出178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蒲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18/22，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怡。曾经有段时间二台很流行将主持人的名字加入节目名里面，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当然是刘善怡的善字啦。现在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挺好的，就是下午3点至5点的35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怡。三成群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柯成帮我们改的，希望呢我天怡和阿涉呢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呢越来越多人听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收到， 收不到， 收到，收不到。 B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不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咯，终于都到你咯。 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 Angela 的情歌都是以受害者的角度出发的，今次不同了，今次她做出轨那个，尝试演绎当事人在一段三角关系当中有的愧疚和痛苦。 多讨厌别人犯了错，偏偏我亦瞒住两个。 作曲冯允谦、苏道哲、许靖允，填词张楚乔，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靖允 I'm Sorr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样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 Yeah，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一个梁浸浸嘅星期嘅早上，早晨，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抱抱瑞。 早晨，早晨，星期五小周末一样风骚快活强。 嗯 ，very good 啦。咁今日天气咧就转凉咗噶啦。今朝咧就喺我自己起身之后，发觉咦，好似真系凉咗啲啲。咁 啊， 睇下、 啊、 阿 Siri 姐姐，佢就话今朝咧就17度嘅。我听到佢讲，我问 Siri 姐姐嘅。 我都有问题嘅。 系啦，佢同你点讲咧？佢叫你继续瞓啦，咁样。 冇，佢一定会系话俾我知嘅。即系我会问 Siri 嘅。每日就而家讲几多点啊？就系而家系早上6点32分。咁天气咧？咁佢就佢嗰度系咪？一定是要喂 Siri 的，我是要这样的。 他看看 有时不记得了讲喂，他不睬你的。 还有有时他是这样的，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嘛，是的。 我是不是 喂 Siri 他哦，你可以教男人声嘅，但男人嗰把声我都唔中意，系女仔我觉得温柔啲， 系 系啊咁噶，几好噶，我觉得同我有接间唔中倾偈咯。 咁据知今朝咧，即系不同嘅地区咧有不同嘅度数啦，咁有啲会再冻啲，咁啊，瑞嗰边应该可能会凉啲啲，一两度睇低一两度度啦。 新界地区嘅话就会低一两度啊嘛，但系我已经惯咗嘅时候，冇乜所谓。 嗯，系习惯咗就 OK。同埋其实都讲啦，而家都成差唔多接近11月啦，系咪先12月尾啦？ 系啊，当11月噶啦， 系啊，咁应该俾翻啲凉啲嘅气候，大家咧系。享受下秋冬嘅， 唔可以话冻，只可以话凉。 凉啊， 凉咗啲，系啊，咁咯、啊。 希望大家喜欢今日 Happy Friday。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今日仲有嘉宾咧喺一阵间11点后出现， 好期待啊！ 好特别嘅行业，好特别嘅工作， 冇错，出现喺我哋嘅不可思议嘅，哇，系犀利吓，有叶蕴仪小姐。 早晨，早晨啊！3小时嘅节目送俾大家，同埋今日都有点唱嘅时间，最后半小时出现。 电话系18723881872388啦，有好多条线，但系得一个姑娘收听嘅啫，佢叫做 Tiffany 啊， 高过马姑娘啊， 唔系嗰啲 咩？系啊，你系姑娘，我几惊系马姑娘。 得， 马姑娘今日放假。 早上，天气较凉，密云两阵嘅雨啊，吹黄至清劲偏北风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星期六呢个周末仍然系比较凉嘅，下个礼拜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听紧就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所以嗰时候咧，我哋读书咧，老师教我哋好多嘢啦。咁但系有时咧，出到嚟社会有好多嘢咧，就冇得教嘅，或者应该话咧，冇人会教我哋嘅吓。今日咧，想同大家讨论一样嘢，即系做父母咧，就其实个个做父母咧，除咗你之前咧嗰啲咩产前嗰啲教你 B B 点冲凉啊，又唔知点即系诸如此类啦，即系好简单嗰啲关于 B B 健康嘅之外，好多教细路仔啊，或者系点样，譬如佢错咗系点样罚啊，打定唔打，好多嘢咧，其实真系好似我哋有句说话叫摸住石头过河啊。 是啊、 就一路做爸爸妈妈就一路去试下学习咁样。 所以就系话即系细路仔生出嚟嘅就咧，唔好似我哋买一啲嘢翻嚟咁样有说明书 啊 嘛， 系 冇 menu 啊嘛。 假如佢讲大话， 系啊， 揭下先第十页，哦闹佢咁样啦，冇噶嘛， 系 咪先？ 真 系 冇。 系 啦， 佢无端端喊喊唔停嘅话，咁啊，诶，可能系咁啊，就揭第十二。 系啦，如果系嘅，就跳去第二十一条。 冇错，冇噶嘛。 如果叫驳你嘴，你就揭去第八版咁样冇啊。 喺后边嗰度揿佢一粒掣。 咁所以咧就是、一个亲子嘅讨论区咧，咁就有个小五小学五年班嘅妈妈就问啦，啊点算好咧咁样，因为佢陷入咗个咧唔知点解决。 即系妈妈有一个小学五年班嘅细路仔， 系啦，佢个仔小学五年班系男仔嚟嘅。有一日佢见到佢，首先讲佢觉得佢呢排啲功课都有少少退退地步，心散系啦。咁但系细路仔有 up and down 啦，耐唔耐呢排可能又会曳咗啲啲，打机又密咗啲啲，咁唔知啦吓。点知有一日咧，佢咁啱喺街咧，哇！俾佢咁啱见到佢仔拍紧拖， 哦、 拖住个女同学，系啦。咁佢就跟踪佢啦，睇下佢哋去边啦，做啲咩咁啦。因为佢当时佢又唔想第一时间拍停，又想睇下咩事先。咁啊，见到佢仔咧就去到一啲嘅 连锁 饮食连锁咖啡店啦。 Uncle， 我想问嘅就系点解佢会觉得佢系拍紧拖咧？ 拖住手， 拖住手仔 拖住手仔咯。咁同埋去到一啲嘅咖啡店啦，咁啊坐低啦，好亲昵地分享啦，即系可能你一啖我一啖， 哎呀好开心啊！ 两小无猜咪， 系啊， 我觉得 系啦。咁于是佢就谂紧应该点样。做系应该拍停佢，拍停意思唔准再见佢。 咁唔 系 咯， 呢个最几俾一刀切啦吓，定系俾啲咩嘅建议佢咧？ 同佢倾 咯，系啦，咁佢就摆上去一啲嘅亲子网站啦。咁又当然有啲人就话：哇，咁细个唔得啦，中学生你唔做啦，咁总会有嘅，即系咩讲法都有嘅。有啲人就话：诶，咁其实佢都系小学生啫，做得咩啊？咁样即系做得咩？当然系有啲寓意，就话 鬼嘅行动 系啦，你使乜咁惊啊？咁但系对于妈妈嚟讲，可能佢会唔。即系唔系净系惊佢做啲咩，而系惊佢学业会受到影响。咁两位 uncle 姐姐，你哋会点睇咧？ 我试过嘅，我试过家长同我讲呢样嘢，唔系五年班。 我以为你小学拍过拖， 唔系五年班，但我觉得我屋企嘅家长处理得非常好，我系好舒服地，而且系好被尊重地，觉得咁样做嘅话，我应该唔好令到我屋企人失望，所以咧唔应该乱嚟。试完咧就系咁样嘅，我有一个表姐。佢咧就有一次咧帶咗佢嘅男朋友嘅細佬嚟我哋屋企玩，咁其實嗰陣時候我冇記錯咧，我應該係大約係十三四歲到嘅啫，好細個。咁跟住咧就同佢嗰個嘅男朋友嘅細佬玩得好埋。買到嘅就係咧，啲家長見到一定係唔得噶啦，即係例如咧坐佢嘅坐佢嘅膝頭哥啊、大髀啊，大家又一齊咧咬個蘋果喎、 攬頭攬頸， 其實真係玩嘅就純粹，唔係攬頭攬頸添啊，係咬個蘋果。總之佢就係你一啖我一啖，食到最後尾嘅時候咧，接吻啊！ 哇！ 你明唔明啊？ 貪玩， 貪玩咋？完全冇嗰種嘅邪念，冇話中意佢，冇話要拍拖，只係純粹覺得你夠唔夠膽咁樣做啊？我夠膽咁樣做，佢就每人就咁樣玩啊！我真係好記得係呢兩樣嘢啫，因為。我玩完之后我都觉得有啲过分，因为你见到嘅就系屋企咧嗰啲人嘅经过，见到你嘅目光嘅气氛有啲唔同。 咁所以咧，我都 sense 到就，死啦，会唔会有啲即系都过咗火咧？ 因为大人嘅认知咧，同细路仔唔同，而大人会将自己嘅历史背景或者系做过嘅事咧，摆咗落去，佢系咪拍紧拖咧？佢系咪想咁咧？咁 系啦， 可能反而细路仔就唔会谂咁多， 冇错啦， 歪念。 咁跟住咧，佢就冇话即系即时系拍停我或者咩，佢有得你玩。玩完之后嘅话咧，到嗰个哥哥走咗啦，咁跟住咧就我姑姐叫我去佢间房 間。哇！ 仲要系咁样，唔会话喺大庭广众，你头先做乜嘢？ 静悄悄地， 你哋两个搞啲乜嘢啊？咁样好尊重我，十几岁啫嘛。你换转之呢啲咁嘅话，可能已经系当众嘅 直斥其非啦， 就会令到我好嬲佢啊！跟住我 专登再做，再做添啊！ 再过分啲都会啦，系咪先？你知男，你知诶细路仔反叛期其实系要好好 handle 嘅。咁跟住佢就叫我入去佢间房間，就两个私底下咁样倾。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头先你自己喺度做紧乜嘢？佢先问我，我就系话冇啊，其实我喺度玩嘅咋。佢就话：但系咧呢啲咁样嘅行为咧，俾其他人睇到嘅话咧系唔好噶，我明白，我知道。佢话我信任你，我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喺度做紧乜嘢，你系有分寸嘅，因为咧你系一个即系有家教嘅小朋友，所以咧，但我只系话俾你知嘅就系，其他嘅人如果唔知道嘅即系所有嘅嘢嘅 话，就会对你唔好 嘅睇法， 就会 说三道四。 喂，其实佢咁样讲咧，佢系收翻嚟仲赞一赞你先， 冇错。 我觉得你系应该识分寸，不过人哋唔知道就反而 系啦。咁佢就用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说服嘅方法嘅，就係话嗰句佢真係想你收到嗰句说话呢係夹喺两句赞美上面。明白吗？难听嗰句说话咁夹喺中间。就先觉得你是一个有分寸嘅人，我知道。你亦都知道你自己喺度做緊啲咩嘢。但係如果人哋唔知嘅话呢，喺外面度见到嘅话呢，会说三道四。同埋你係一个千金小姐。你是不应该这样跟男仔玩到这么埋的，因为若果是这样的话，有失自己身份。 哇 ，OK， 好好。咁你听，你记唔记得当时你听完之后点？ 舒服晒。跟住我就觉得就系话，既然我屋企人咁尊重我，我一定要尊重佢啊。所有嘅嘢嘅话，佢有咁有礼貌去同我讲呢样嘢嘅时候嘅话咧，我唔会令佢失望。所以下次呢个哥哥再嚟嘅时候咧，我就唔会再系咁。以及就系以后我对一啲男女啲咁样嘅比较过火嘅亲昵嘅关系咧，我亦都要小心啲。呢一句说话种喺我脑里面咧，到今时今日， 咦啊， 系咪好好啊？ 阿马小强大爷，你以前有冇人做喺你细个嘅时候咁样教过你？或者你有冇做过类似？ 佢一定冇啦。如果唔系嘅话，都唔会好似琴日咁。 啊，系喎，系喎，系喎， 冇真系冇， 又唔会有啲咩少年轻狂晚晚上床嗰啲嘢咯。 其实又明嘅，但系你要有个即系。你要有个限度，你要分寸，你要知分寸咯，系啊，系啊，头先我觉得真系嘅呢一件事啊，呢世都记得 嘅，因为 男仔 梗系啦，如果我譬如嗱调翻转咧，你同嗰个表哥定唔知咩食苹果咁样，咁咧就人哋唔会话你噶嘛，但系如果阿马小强专一走去同人哋又亲昵啊，又 系啊， 咁人哋会觉得哇 非礼啊呢两个字， 你系咁样嘛，所以我哋男仔。從我自己覺得啫，會收斂啲嘅，即係我哋唔會立亂咁樣係同人哋咁親。 我唔敢代表你哋男仔咁樣講咯，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即係睇下你嗰個人係點嘅啫。有啲都可以好過分嘅， 係啊， 係咪？即係佢呢個有心係咪？有心嘅或者係 佔 你便宜嘅，佢點會同你諗埋咁多？ 好耐以前咧，討論區有咁嘅故事啦，就係我唔知真定假啦。anyway， 就當故事聽啦。有個女仔因為男女校，咁隔後邊嗰個男仔成日玩佢嗰個扣啊。整个球啊，咁 所以内衣球 啊，玩咩球？ 内衣球 系啊，内衣嘅球，内衣嘅球啦，咁样。咁后来咧，就终于咧，个女仔忍唔住，就可能打咗佢一下，另外打咗佢一下。 系。 咁个男仔嘅妈妈投诉啦，咁样就走去呢一个校务处投诉啊，佢打我仔咁样。咁就两个去晒啦，两边家长去晒啦，就问点解要打佢啊？佢成日喺度解我扣啊！ 系咯，哇，好严重咯！ 咁但系佢话你都唔应该打佢噶噃，咁样要个女仔道歉。 哇！ 咁个女仔嘅妈妈就唔得，我个女唔会道歉，除非咁啦，老师你而家解开你老师个扣，佢 OK 嘅，咁我就俾你解。 诶，咁又唔得？ 咁又唔得？ 嗱，呢个纯粹系网上嘅一个古仔啦，你睇古仔啦。但总之咧，就系有啲嘢我哋又要识分嘅，有就算。学生或者细路仔都唔得，即系细路仔玩啫，唔得嘅。 唔得嘅，唔 能 够 唔可以，系啊，唔可以越。 我觉得特别系家长嘅话，你一定要起一个就系有榜样，你要俾一个榜样佢。若果妈咪系一个咁样嘅人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对呢一件事系冇帮助， 都唔好。 其实我觉得嘅就系互相都需要道歉， 系啊， 互相要尊重。 其实我觉得嘅就系首先要搞清楚嘅就系嗰个细路仔点解要去解佢个扣咧？佢要向呢一个女同学道歉咯， 系 咪啊？而女同学因为咁样嘅话咧而打佢嘅话，亦都要向翻男同学道歉。 佢哋两个之间嘅事系啦，就应该系佢哋度解决，就唔应该妈妈出嚟多事啦。 系， 我觉得系啊，即系咁样嘅话就复杂化咗，唔系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千祈唔好咁样。 嗯，冇错， 我自己觉得系咁。 系啊， 系咪啊，马爷？ 你望住我做咩？ 我见你 我咩事都冇， 因为见你好似冇乜发表你嘅意见啊，系咪你都曾经犯过啲咁嘅嘢？ 我冇犯过，呢个真系唔得噶。我 因为你系嗰啲人， 因为有身体接触咧， 系啊， 真 系 唔 可以， 系啊， 系啊， 作为家长要小心啲。 男仔好好，呢个真系要企得好稳阵。 嗯，同埋我同阿 Joy 讲嘅，即系唔好第一时间跳出嚟闹咗人先啊，投诉咗先啊， 一定唔可以，因为小朋友系会学你嘅。同埋就系呢啲咁样嘅嘢嘅话，其实基本上我就系佢你咪就一面鏡子咯，係嘛？其實你照啲咩出嚟嘅話咧，佢第二時佢就會大。你想唔想佢咁樣啊？你唔想佢咁樣，千祈唔好做一個壞榜樣。 好好啊！我哋今日上咗一課 ，one lesson 啊！今日 我自己本人嘅係唔代表本台立場，我自己本人嘅個人嘅啲意見啫，係我。 好，早晨啊，同埋提提大家，今日會有老妹妹日記，十一點前出現。 好的。 Is there a fire in your heart? Is it burned out of control? Darling, I just got to know,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m I always on your mind? Do you think about me night and day? Are you willing?Sensation every time you hear my name. Tell me, is it just a ga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Is this the time we've waited for? Is this the key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Better tell 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系咪准备咗接受爱情咧？对于细路仔嚟讲，可能佢嘅心觉得啊，随时都得噶啦。但系大人嘅眼中就系觉得，梗系未得啦，咁细个心智都未成熟，系嘛，就唔好拍拖住啦。所以头先嗰个妈妈咧，我小五嗰个妈妈，我觉得佢应该同个仔好好地，好似你姑姐咁样， 讲下佢，讲下， 冇错， 讲声俾佢知。 十点二十九分。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我们很快是十点半新闻和财经消息加冷消息，然后呢就继续回我们的节目。十一点后我们有叶蕴仪同我们讲一下他最新提及这个行业，就是帮先人化妆。 遗体化妆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质疑，立法会寻日通过的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对吸引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是不是真的有吸引力？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按現時資料有限度註冊制度下，每年留港的非本地醫生都減少一半。在2019年有111人，去到去年只有49個，今年至目前只有28人。另外，對於通過的修例， 賦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可以基於公眾利益向特別註冊委員會發出指令。林智又擔心局長會不會指令需確認個別地區或院校的醫生資格。他舉例說，內地來港考專業試的醫生合格率偏低，今年首次試有71名的內地醫生應考，合格的僅有20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立法會昨天通過醫生註冊修訂條例之後，當局會盡快推動未來工作，包括準備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爭取在今個月底公布名單，期望可以在11月召開首次會議，並在明年公布認可學院的名單。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當局未來亦會與醫管局、醫專等商討培訓專科醫生的學額和人手安排。他說，目前難以評估修例之後可以吸引多少名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工作，會加強對外宣傳新政策。另外，立法會昨日亦都通過全面禁售加熱煙、電子煙等措施的條例草案。陳肇始說，明白現時經營有關生意的人士有不同意見，但他強調政府的立場是要保障市民健康，未來會展開連串和多管齊下工作，包括控煙、徵稅和推廣戒煙服務。他說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擴大禁煙區，當局都會盡快研究。美國總統拜登表示美國將會保衛台灣，又說美國對此有承諾。拜登出席一個電視節目的時候被問到，如果台灣受到中國大陸攻擊，美國會不會保衛台灣？他表示會，又說外界不應該擔心華盛頓的軍事實力，因為中國、俄羅斯和世界各國都知道美國的軍隊是世界史上最強大。拜登八月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曾經作出類似承諾，表示美國將始終捍衛包括台灣在內的關鍵盟友。白宮當時表示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在北京，外交部一直表示台灣是中國的台灣，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表示，北韓的核活動多年來一直擴大並繼續向前推進，對核查和保護工作構成巨大挑戰，強調需要透過外交進程令朝鮮半島無核化。格羅西在美國一個智庫中心舉行的網上研討會表示，北韓的核設施已經超乎複合物範圍，複合物範疇較2009年技術水準更高，地理範圍更廣，顯示北韓正盡可能展開一切的核活動，令人擔憂。他說，北韓正是每個可能領域展開核活動，已經重啟核反應堆並進行不提煉的工作，有濃縮和其他設施亦都可能再次運轉，強調有迫切需要與北韓進行外交接觸。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較涼，密雲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朝仍然較涼，下星期初天色好轉，日間氣温回升。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068点，升51点，成交金额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系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升67点。跟着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507蚊，升个半；快手100.8，升4.15蚊；比亚迪股份291.4，升9.4；阿里巴巴172.9，跌1蚊。盈富基金26.72，升1毫；融创中国19.8，升1.68；中芯国际23.6，升个半；美团289.4，升1蚊；中国平安62.85，升1毫；港交所475.2，跌6.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5，日元114.0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6，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47，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92点，升183点。港金现价报16,5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8美元，卖出1,7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大角咀嘅合群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合群街全线需要封闭，就系合群街全线系封闭，揸车朋友咧，请你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排到蒲飞路。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搜罗更多日语作品，星期日准时播出。Maybe you can dream。集合更多日本歌手，每星期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マ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天空海阔白云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曾经在香港攞过香港电台第四台中国乐器奖学金决赛的冠军，亦都在英国攞过英国国际音乐节公开组的全场总冠军的。 他是这段乐章的演奏者汤宏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学界总动员，唐书瑶继续带大家探访河东中学女子口琴队。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啊，越睇越似啊你啊，阿马小云，我觉得佢同方力申好似样。 点解啊？ 郑伊健，郑伊健都得啦，何况方力申系咪？ 咁只不过系情人眼里出西施 啫。即系琴日你讲到你似郑伊健，我就觉得边个都得， 唔系佢话把声，佢冇话个样。 唔系你头先，你上你琴日讲话诶个样。 唔系声， 似郑伊健，把声似郑伊健。 系啊， 你唱郑伊健嘅歌嚟听。 我唔识唱歌， 唱嗰只《 有年岁月》啦， 直至消失，萧敬腾啊。 系啊，嚟。 直 至消失天与地， 直至消失天与地。 算啦， 好似好似完全一样。 其实我系帮佢， 你讲乜女郑伊健啊？ 我系帮佢一样啊， 我帮佢幕后大唱。 系啊，如果似佢把声嘅话，要红我真系 好犀利。哇，有啲咧嗱，虽然似咧，不过就唔同咗嘅。嗱，今日咧讨论区都讲咗啦，有啲人就有少少叫做怨言啦，就话喂，而家咧即系有好多嗰啲商品啊吓，买翻嚟嘅，无论系面包又好或者系。 薯片啊， 各樣嘢啦， 啊、 即係食、 啊、 食品啦 ，mini 係 即係食面嗰啲都 縮咗水，縮咗水，因為咧可能咧嗰個商家又唔想加你價，加你價你又炸型啦，係咪先？咁、於是咧佢就從另一個角度去令到自己嘅利潤唔好咁縮水，就將嗰啲貨係啦減份量。咁、有啲人甚至數埋一袋嗰啲薯片咧，即係可能幾袋夾埋一個 package， 少咗添咁樣。又話啲麵包咧就而家空心麵包，空心麵包其實都好耐， 好耐 啦， 空心麵包其實好耐，一咬落，冇嘢嘅， 係啊，咬空氣啊嘛， 係啊， 所以食完唔飽嘅。 所以另外個名咪叫空氣包， 冇錯， 有啲人咁叫噶嘛，空氣包。你哋有冇呢個留意到呢個現象？ 有。 唔同嘅嘢，我覺得係尤其是係出面嗰啲外賣啊，或者係茶餐廳都係啦。你話以前嗰啲飯盒嘅話係大盒啲嘅， 滿曬 堆到好似山咁樣嘅，而家都已經係打平㗎啦。 冇錯， 係嘛？同埋有時候係半盒添啊，我都買過。 係啊， 好誇張啊！ 仲有 你會唔會出聲？我會出聲 嘅。我又未必會喎。 咁人哋而家係咁，你都冇辦法㗎。係 啊， 我試過有一次有一間因為都熟嘅，即係食開嗰啲日本嘢，譬如魚生飯啊咁樣。我覺得我點解咁少？真係咧，魚生即係嗰啲三文魚嗰啲數量少咗啦，飯又少咗，即係一個外賣飯盒得一半咁樣，即係睇到好似好可憐咁樣。 有時好似有人食完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 正俾你啊嘛， 係啊係 啊，我都試過，我試過有一次我就因為出聲，佢同我講就係咁啊，李小姐冇辦法，生意難做。 嗯， 係。佢咁同我講，咁我就得明冇問題咁樣咯，因為以為佢俾錯咗我。 O K， 我因為真係好似俾人食完咁樣， 我 剩下一半咋。 買一種叫做咖喱雞肉飯，佢唔係咖喱雞肉飯，我投即唔係投訴嘅，即係我。反應一兩次，咁少雞肉嘅咖喱就好多啦，即係嗰啲薯仔啊汁就好多啦。雞肉咧得兩嚿三嚿，但係佢50几蚊喎。咁我就 少送我就會出聲，如果真係少。 佢嗰啲係咪不落去嘅？ 不落去 不落去嗰啲咧，你又唔好介意，因為其實姐姐係唔知道咧，究竟佢哋咧係賣剩幾多嘅。發生喺一個 canteen， 佢哋咁講，因為有一次咧就聽到佢有人打電話話俾佢聽，佢就有冇搞錯啊？薯仔雞翼飯你淨係得薯仔， 飛走咗雞翼飛走，飛走咗。 跟住佢真係望嘅時候，真係冇雞翼，因為之前嘅時候佢哋繁忙時間已經不曬啦。 係啊， 咁就剩翻啲雞翼咯。佢就唔緊要，你換到另外一個餸，我把我哋補翻俾你。 係 啊，都好均真嘅佢哋。 我最經典就係嗰個鴨腿湯飯啦，變咗鴨頸湯飯。 你講過啦，上次 係 啦， 係啦，係啦。咁另外咧，我發現咧就係嗰啲珍珠雞啊，而家咧就細到咧個珍珠雞咧就好似一個壽司咁細。冇噶啦， 冇咁誇張係嘛？ 係啊，一條嘅啫，正方形嘅咋。我懷疑佢哋都係用嗰個方法，即係一籠咪三粒咯，嗱揭出嚟咧即係三條。以前係三舊啊嘛，我用個舊字。 我最近咧發現有一種物品咧，佢個細咧係令到我咧。基本上喺用嘅時候好麻煩，嗱就係講 toilet tissue 一卷卷嗰啲，你要掛落去噶嘛，即係有嗰啲有兩個棍仔咁掛啦，縮細到掛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哦，因為之前嘅話佢係 短咗啊， 就嗰個 size 係啦，因為佢啱啱填咗個窿，你咁樣咔咔入去先咔到。 係啊， 我最近買咗一 pack 咧，係咔跌翻落嚟，咔跌翻落嚟，或者啱啱咔到，但係一掹咧就跌落嚟。原來佢係縮細咗啊，成卷縮細咗， 站唔到嗰個位， 站唔到。我就唔知關唔關嗰個成本事啦，定係佢覺得咁樣係 Q 啲 啦， 係咪先 ？Q 咩啊？佢有冇咁平俾你 ？Q 咩 先，大哥？你真係睇下。 因為我見到你細細粒好 Q 嘛， 唔會啦。 次子會就想。咁我哋咪就係無端端俾佢又剝削咗少少咯，我唔覺噶喎，嗱，如果我唔掛碎跌翻落嚟，我唔覺噶喎，係咪先？你唔會度佢嘅長度噶嘛？ 我都試過啦，有一間嘢我成日都去得幫襯嘅，就係食一個雲吞麵咯嚇。以前嘅話你都會覺得食完之後都係飽嘅，跟住我有一次我覺得死啦，係咪自己大食咗？ 個住面細咗， 變咗大食死女， 冇錯，大食死女包住我不嬲，真係行走江湖嘅 嘅個名稱嚟嘅， 真係我真係有叫佢做大食死女包，但係問題冇可能噶嘛。係唔飽到一個點咧？ 好似冇食。 我可以再食多一碗啊！跟住收尾佢就話唔係，我哋嘅麵餅真係少咗。 佢先話 真係少咗。 以前可能就係坦然承認，你係一個麵餅啊，就俾曬你嘅。而家好可能嘅就係俾三碗就係兩個麵餅，你明唔明嗰啲 啊？我知啊。 咁樣咯，你同我哋 share 咗，所以就可能你以前係有成四柱嘅，但係你而家得兩柱啫，多啲咁樣。 你 一定係 雲吞麵以前見到雲吞下邊有啲麵， 係 而家雲吞麵咧，淨係見到四粒雲吞，嗰啲麵咧，嗰啲雲吞已經遮住。 一路縮一路縮， 冇錯，雲吞嘅數目少咗，雲吞嘅 size 細 咗，冇辦法啦，真係咁樣而家。 呢個就係 個碗一樣， 現實嘅生活，我哋都要點樣適應翻嚇？ 嗯，咁咪食少啲咯。 好彩， 係咪會唔會好啲啊？咁樣 唔會啦，好肚餓嘅真係會。 但係真係唔抵㗎嗬，因為你覺得嗰隻錢我就係俾咗咁多，但係你俾我嘅嘢就越嚟越少。不過頭先你講到話咧，呢一個嘅薯片，薯片又有另外嘅一個故事嘅，就係你有冇發覺你而家咧一撲撲開嘅話咧，你發覺 好似俾人食過 咁樣嘅。去咗 一半啊嘛， 冇咗一半， 三分二到 嘅 咋？ 冇一半嘅，即係起碼冇咗兩寸到啦。 係咯， 即係打開，咦咁空嘅，再望入去先知。係 喎， 望入 阿仔係咪你偷食？ 就呢件事，我有問過，佢哋話冇啊，呢個係方便運輸，因為咧佢裏邊一定要有啲氣， 空氣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收到你手冇錯， 冇錯 係 啊，係 啊， 佢係咁講 嗰啲輕氣嚟，係 啦， 食用輕氣， 官方講法。 官方嘅講法，佢就冇辦法，因為要咁樣嘅話係方便我哋嘅運輸嘅。若果唔係嘅話咧，佢整到咧裡面咧 碎曬 嘅。喂，咁我識講啦。喂，空氣包係咁嘅，係咪？我驚咬落啲牙咧會痛啊，咁所以空氣咬落咪淋劈劈咯，係咪先？ 哎呀，你咁樣講好舒服啊，舒服曬，正 啊！從此唔會唔開心。我空氣包應該係咁嘅，太多料咧會揞牙嘅。 話明空嘅啦， 嚇，咪人要咁樣氹下自己。 梗係要咁啦， 大家開心。 哎，正。 翻嚟我哋会有 老妹妹周记，唔系日记啦， 太极。 问现在我如何能不心痛？你的衣襟，怀他的心口针，为什么要时常和他比较？只比刀锋。埋藏心中暗比痛，默默地我盛望盛空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代当天失去的爱。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默默地，我盛望盛空的爱。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待当天失去的爱。活上受最大事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漫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之间。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活上受最大事又离不开，我有我。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如若非心所爱，好应该远距。无谓接受我这一份爱， 老妹妹周记。 美丽的陌生人。踏入十月，香港的秋天又特别舒服，气温徘徊在20多度，湿度50%上下，又干又爽，又好瞓又胃口大开。趁住星期六日放假，冇乜嘢开心过，可以去街市度买啲新鲜嘅蔬菜，翻屋企度大显身手，仲可以煲翻个老火汤润下添。如果我系自己一个人食饭，就会系煲煲饭做汤饭，食埋啲汤渣咁就一餐噶啦，简单有营养，亦都唔浪费。上个星期继两个台风接力之后，天气真系开始凉起上嚟啦。一早起身见到个天气咁好，一于擦干净我嗰架买餸嘅单车，踩出去附近嘅菜市场买嘢煲汤兼食个早餐。踩单车来回大约系半小时嘅脚程，又可以当做少少嘅运动，一举两得。随住四季嘅变更，街市所卖嘅餸菜又或者系蔬果都有所不同，秋天又特别多选择。我最喜意的就是去菜档那里周围行下，看到色彩缤纷五颜六色的蔬果瓜果琳琅满目，特别开心。我会想象他们吸收日月精华，有泥土的养分，雨水的滋养，长大成为一棵菜一只瓜，被我用心烹调成为美味的食物，食落肚之后成为维生的营养，体力的来源。我成日都觉得整个过程都好奇妙，感谢为我制造食物的人，亦都要对食物感恩。就有如某些宗教的人士吃饭之前他们会祷告，日本人开动吃饭之前会讲声 Itadakimasu， 意思就是诚心感谢食物让我们吃了之后变成我们的能量，让我们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去街市除了买嘢之外，同人嘅互动都好重要噶。我绝对相信长期熟客系会得到额外嘅优惠同埋关照。每一次去到都有倾有讲，免费送多条葱俾你，又或者搭多个鱼头，都系窝心嘅礼物，都会好感恩。嗰日我如常去到鱼档度买菜，另外一个令到有宾至如归嘅感觉同埋地方。无论是买什么鱼，他都会帮我处理好，教我点蒸点煮，每次都好好吃，没甩拖的。临走的时候，鱼档的仔仔突然间细细声跟我说，我每个礼拜呢其实都有听你的节目三日的。我嫌他吓，只是听三日会不会太少啊？他说，喂，我只要放假就听你的了，平日开工我没得听啊嘛。想深一层又是，我应该要感到好开心。五日的节目他听三日，我认为太少，但是其实已经是占了他放假的所有日数。我拍拍他的膊头讲声多谢，他给回我的笑容好灿烂啊。最后一定要行去生果档，秋天好吃的生果又特别多。揀完生果准备给钱的时候，有一个门牙甩晒嘅婆婆突然间问我买咗啲乜嘢生果，我同佢讲话我买咗啲波子嘅提子，好好味啊！生果嘅老板娘就介绍话林子都好靓，同埋好抵食。帮佢拣林子嘅时候就好搞笑啦，因为预计迟啲食嘅生果唔可以太熟，所以拣咗一只比较色泽浅啲嘅。婆婆坚持唔要，佢话一定要外表靓嘅，佢话至少见到嘅话就觉得开心。我又调戏佢话：，诶，系咪要好似你咁靓啊？佢就话要好似我咁靓，靓嘅人心地会好。我哋两个虽然唔相识，但系就氹得阿婆好开心啦。失惊无神，俾一个陌生嘅婆婆赞，唔理得佢系咪出自真心，但系我着实开心咗好耐。早餐又食过，带住重沓沓嘅餸菜满载而归。唔知系因为刚才喺街市嘅经历，令到我感到人情温暖，成个人轻飘飘，好轻松啊！当我驾驶住我一架买餸嘅单车翻屋企嘅时候，俾我见到一个好温馨嘅画面。时值系星期六，翻半日学嘅小学生，着住校服，坐喺妈妈嘅单车后座嗰度并排而行，而前边。经过分叉路的时候，两位妈妈在互道道别， 只是见到的就是坐在后座的两个小朋友好有默契地互相激起下掌。单车就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这样驶走，慢慢就越走越远了。这些这样的画面再令我想起小学时候同学之间的一些纯纯的友谊，为我这个美丽的星期六更添美丽的感觉。小孩子互相 give me five 的这一刻在我的脑中重播。其实好朋友就是这么简单，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又尽在，一切又尽在不言中。 呢个老妹妹日记，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 show 快活人翻嚟咧，我就会有好朋友，亦都我哋嘅同台嘅好同事啦，叶伟仪啦，早晨啊，早晨， 系 啊 ，hello。 系啦，已经嚟咗我哋直播室嘅啦。咁最近咧，同佢倾开咧，因为我 Facebook 留意到佢有啲新嘅发展啦，新嘅工种啦，咁样都系我哋好多人咧会好有兴趣知多啲啲嘅。 系啦，就系礼仪师啦。 嗯，冇错。咁所以咧，听完十一点新闻财经消息，嘉宾消息翻嚟咧，就会展开呢一段嘅对话。大家如果想知，千祈唔好行开啦。 诊个案多十六名患者死亡，累计系2725宗死亡个案。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8.2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较凉，密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人开始咗，咁再次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啦，叶允儿啦，吓， 阿 B， 你好， 大家好，欢迎晒， 冇错，咁头先我哋都预告少少啦，咁而家咧就叶允儿咧有一个新嘅，其实都唔算新啊，唔系，大约几耐到啊？ 都半年有多啦， 半年到嘅新嘅工作， 系新嘅身份啦，一个新嘅工作， 系啦，系啦，冇错啦，不如讲下嗱，我哋可能好多人都知道，不过咧，我哋今日咧当系未有人即系太多人了解嘅，咁啊，再由头开始问起，最初点解会有踏足呢一个行业嘅嗰个缘分系来自边度同埋几时嘅？ 其实咧呢件事咧，我会觉得好特别嘅，唔系我特登去揾翻嚟啦，又或者咧即系会唔会有人啊突然间啊同我做个邀请嘅，你依日入嚟礼仪师呢个行列啦咁样。试完咧，我记得咧应该系6-7年前到啦。咁咧嗰时我帮香港电台电视部咧配咗一个节目吓，咁嗰个节目名叫做《死神九文》啊。咁其实讲咧 生死教育 系啦，讲咧关于咧即系可能系接触死亡或者面对死亡嘅时候，其实你会见到嘅所有事啦，包括一个其实慈想嘅石碑咁样，譬如净系幅慈想咧，可能都已经系烧几个礼拜噶啦，要咁样啲工序好繁复啊各样啦。咁亦都见到有啲人咧可能。特登翻去國內某一啲嘅即係哇，成棟大廈都係講即係殯儀有關嘅嘢、學有關嘅嘢嘅，有啲會特登翻上去上堂啊、學嘢咁樣啦。咁我會覺得，咦呢件事咧係從來我覺得我唔係好想去接觸啦。因為死亡啊嘛，你 有啲忌諱 係啦，去講啦，我都好似一般大家可能好多嘅感覺都係咁樣，唔想接觸呢件事或者冇乜興趣去了解。但係當我配咗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因為每一集都成個鐘啊，咁你配 VO 你都會。睇噶嘛，咁跟住出街又会睇噶嘛，跟住咧又发觉，咦呢、這个行业其实都几特别啊，咁样好啦，呢件事咧就放咗喺度啦。咁、但系咧，另外一件事咧就系当件事沟埋之后就有化学作用啦。咁、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礼拜日嘅时候做紧一个节目系关监狱事啊，万千宠爱啦。咁、有一次我有机会接触一个丧礼，嗰、个丧礼咧。嗰位老人家走咧，就係在囚人士嘅爸爸嚟嘅。咁我點識嗰位在囚人士咧？就係、是、都係因為個節目啦，佢聽咗咁啊，寫信嚟，咁成日都會傾偈咁樣啦。嚇，即係我有時回下信俾佢，甚至乎去監獄探過佢咁樣啦，或者有啲活動見過。咁跟住知道佢因為之前咧媽媽走咗，佢好傷痛，即係覺得唉，總之我唔好犯事啦，有得揀。 佢係咪一個比較長嘅年期？ 當時係終身監禁，係啦，好長刑期嘅，係啦。咁跟住佢就覺得呢件事我真係搞唔掂啊！如果我阿爸都走埋，我點算咧？因為好多年前佢已經講，但係因為你諗下，爸爸個年紀可能即係都有翻咁上下，即係即將可能都會步入， 都會發生，係 啦，都會步入死亡嚇呢一個階段咁樣。咁佢一路都好擔心嘅。咁點知呢一日真係嚟咗啦？咁但係因為佢嘅身份問題啊，咁你點可以申請出嚟奔喪咧？嗰一下咁，咁佢哥哥就打俾我，佢话：，爸爸真系走咗咯。佢话系咪我都唔使申请啦？因为都应该冇乜希望啦。咁、即系嗰下你问我，我个心里边都系觉得其实都99%系唔得噶啦。咁但系咪应该都试咧？有时试咗你唔知噶嘛，系咪先？ 冇错。 咁佢话好啦好啦，咁我照你咁讲，因为一定要家人去做先得呢件事。咁点知啦？即系喺嗰日咧，就真系好似电影画面咁样。咁我咧就喺灵堂里边啦，都系。職員咧就帶嗰位在囚人士嚟， 即批咗最後都係批， 係最後批咗，真係最後批咗好，總之成件事好峰回路轉，兼且好多一啲感恩嘅時刻發生咗，先至真係出到嚟。嗰刻就真係咧，因為當刻咧，因為懲教署都要求咧靈堂係要 clear 曬嘅，全部都係得翻最親嘅屋企人嘅啫。咁但係因為我同佢哋即係佢都信任我，咁我都同佢哋講咗我會在場嘅。佢話啊得明白咁樣。咁嗰刻就見到真係咧嗰位在囚人士咧出嚟嘅時候咧就 雙手就戴住個有鐵鏈嘅手扣啦，咁各樣。咁嚟到嘅時候咧，職員揾個衫係幫佢包住咗先落車嘅。咁嚟到靈堂嘅時候 ，hold 曬 lift 啦，上到嚟咧就要閂咗靈堂道門啦，即係出邊唔可以見到任何嘢發生。哇！嗰下咧真係淚崩啊，我都真係忍唔住喊。佢就一二三就跪咗落去个地下嗰度，好用力咁样就趴喺度系咁喊啦。咁入到灵寝室见到爸爸嘅时候咧，咁佢即系都好好。其实我觉得啲职员都好好，即系俾佢一个时间同爸爸讲咗一啲嘅说话咁样啦，系道别嘅说话啦。咁始终又唔可以留得太耐啦。咁喺嗰十零分钟咯，我记得。嗰、那個過程裏面一路聽住佢講嘅嘢，一路好深感受。係、其實咧，對於在囚人士嚟講，係佢哋係犯咗錯，但係家人嗰、那個即係離世咧，對佢哋嚟講，可能都係一個真係冇辦法磨滅嘅傷痛嚟嘅。但係件事點樣可以即係做得更好咧？我諗唔到嗰刻，因為我諗唔通啊。咁係喎，佢坐監咪出唔到，你下下都要申請出嚟奔喪，個個都批點搞啊？係咪先？咁嗰刻又停止咗啦。呢件事兩件事咧就拼合咗。但是未通到，未串联到。到我今年呢是年头的时候呢，咁啱当时就访问了我有一个即是同事，他是幼稚园教师，年龄前转了过来做一个礼仪师。咁喺个过程我就发觉啊，其实是如果有机会我是不是都可以去试一下呢？咁我访问了他之后，我就发觉啊，他口中的阿老板阿 Sack 阿罗生好好喎、咁样。哇，年轻有为喎，即係30岁都未到咁样。即係家族传落嚟第三代传人咁样。咁我同他傾过偈，跟住我约他，我话我可唔可以约你同你傾下偈，我对呢个行业好有兴趣。咩我就落去同他傾偈呢，傾咗成两三个钟。我话会发觉好颠覆我脑里面嗰件事啊。即係以往我觉得呢个行业可能都系大家有啲唔系咁好嘅感觉啊，成日有啲因为就系好多嘅封闭唔认识啊咁。我发觉倾完之后，件事我突然间觉得咧开咗窍咁样，不如入喺呢件事当中学下睇下点啦咁。咁佢又真系又 OK 喎，收咗我迷途啊咁样，咁就开始咗呢个嘅缘分啦。 其实咧嗱，缘分嘅嘢咧，我相信咧真系冥冥中有安排咧。但系有啲嘢咧，譬如我想做或者我见到人做，好似好容易啦，或者系好顺利啦，我未必做得到嘅。我以前成日听一啲叫都市传说，我唔知真定假啦，就话如果要入呢啲咁嘅行业咧，首先得今晚你坐喺呢个殓房坐一晚，听朝你仲正正常常同我倾到偈咧，你就做啦。如果听朝你已经癫晒啊、喊晒啊、呕晒咧，你就唔你我俾你做，你都做唔到啊！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到底你能够同呢一个遗体相处，或者你同佢做嘢，你帮佢梳头、帮佢化妆，你受唔受得到嗰啲味道咧？你睇到个遗体，你会唔会有一种好惊嘅感觉？呢一个先系最重要。 啱啊 ，Michael， 你讲得好好啊！就系所以第一堂咧，其实我就系话我举手，我听完你讲嘢，我真系好有兴趣嘅时候，咁阿罗生就同我讲好。佢就好简约咁样，好，我哋再联络啊，我夹你时间咁样。咁跟住唔知过咗两日，佢就同我讲啊，几月几号你得唔得闲？OK 啊，咁3点钟喺灵堂见啦，咁样。咁冇讲太多，咁我就 OK， 我就系问佢我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啊，要准备。佢话即系装束方面，佢就提我系啦，咁你尽量上色啦，咁样嗰啲，咁就 OK。我话明白啦，咁去到嘅时候咧，咁罗生就因为我早咗少少到，咁佢话OK， 我嚟紧噶啦，咁有另外个同事喺度咁样，咁跟住咧个同事话原来系一见到我就话OK 啦，咁我哋入去啦，咁我话吓去边啊？跟住佢话入去见下个遗体先咯，咁样你要接触下佢。 嗰个同事系咪嚟化妆噶？即系帮佢化妆。 系啊，冇错， 都 系嘅。都 系咪 expect 你都喺侧边一路陪住帮住手？系咪类似？ 系啦，佢就话咧，其实老板咧，罗生就同佢讲咗话嗱，允儿嚟到嘅时候咧，因为第一件事你要入去见下个遗体，接触下佢，睇下 错 你系啦，你过唔过到第一关就唔使过夜嘅，因为而家冇人喺嗰度过夜啊嘛，系啦，咁就唔使过夜，但你要入去做呢件事。咁嗰刻因为佢系特登，我谂好特别讲俾我听，可能费事我谂太多，反而我会觉得咁样仲好啊！即系去到跟住，我就打咗一个突嘅嗰下就吓，而家咁佢话有冇问题啊？冇行咯，咁样咯。咁入到去嘅时候，咁我就即系 你有冇挣扎？讲真， 冇、 你嗰一刻 我真系冇，我真系好就系而家，因为我知道一定有呢一个步骤，但我唔知道喺而家就发生咁样咯。咁我就真系停顿咗，就系突咗半秒。而家，佢话 O 唔 OK？OK， 咁我就入咗去咯。咁嗰下咧，系俾我个感觉又系完全颠覆咗我原本谂住嗰样嘢，以为系好硬啦，好冻啦，个感觉可能好大气味啦，咁样啊，又点知咧？我第一下咧，戴咗手套之后啦，接触咧系接触隔住张被去接触啦，咁跟住， 原來唔係我個感覺嘅喎，以前嗰種嘅諗法嘅喎，原來啊 係點㗎？ 都比較冇咁凍啦。咁跟住就亦都唔係硬到我嘅諗法咁樣啦。咁而且你會覺得，咦？我好似同佢溝通緊咁樣嘅， 點解有呢個感覺嘅？ 我都唔知點解個感覺係咁樣嚟嘅，因為我入到去其實咁巧咧，嗰位先人咧，我先生又姓林，跟住佢又係姓林，我話咦，我仲同佢講，大家都係林太啊咁樣啦，咁我同佢打咗個招呼，我話今日係我嚟即係學嘢㗎，我話希望你唔好介意下有啲乜嘢咁樣，即係我會同佢講嘢，真係會好似有人同你溝通緊咁樣咯。 其實做禮儀師咧入去咧化妝時係咪都要講呢啲㗎？ 即係 包括你嗰個同事，你嗰個同事都要同佢打招呼。 係啊，因為咧，老闆嗰時就喺個過程裏邊咧，阿羅生傾偈嘅時候同我講，佢話其實最緊要個態度咧，係你無論 尊重， 係啦，對遺體又好啦，對家屬又好啦，你企喺佢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去感受呢件事，你就會知道件事想點噶啦。 我有聽人哋講過， 係啊，覺得呢個係虛殼就喂得咯，你點整都得， 唔好當貨，唔好一件物件，唔好當物件， 佢都可能冇感受，但其實唔係咯，係啊。 或者你去办呢一样嘅丧事，或者系你告别式嘅时候咧，你嗰个感觉嘅就 系 佢就好似你屋企人一样。 系啊， 你要真系个屋企人咁样做嘅话，你就知道你自己应该要用咩个乜嘢嘅态度。 系、啊， 我有听过话就系从事呢个行业嘅人嘅一啲嘅、 okay, 所以嗰次就算系第一次即系工作啦，可唔可以咁话咧？ 咁啊，咁好啦，又帮手喺侧边睇下成件事点样去做啦，化妆、其实譬如可能冚被啊，点样放正先人个头，点样为之正啊，咁样。咁你件事里边都。可能我哋自己瞓觉，你咪打侧啊，瞓歪打平啊，你自己中意点都得。但系其实先人个遗体点样放个遗容，点样为之安详咧？就系、是、口贴眼闭，咁即系个口你咁你擘大口瞓觉，其实你自己第二朝瞓醒喉咙都唔舒服啦，系咪？咁你要令到个先人就系个口要合埋嘅，舒服 合埋。 系啊，即系我哋有啲方法去令到佢口贴啦，眼睛啦都系，因为其实你本身过咗身，人系冇咗个肌力噶啦嘛，肌肉系唔会 hold 到你个眼皮可以喐噶嘛，咁你要慢慢去帮佢手去做咯。咁我哋好多时就会用自己身体嘅体温啦，即系譬如你手，你有温度。 但你隔住手嘛，你都可以用到体温。 可以都得噶，都得噶。咁跟住咧，你会有啲，你就要花多少时间咯？可能有时会令到个眼皮啊嗰啲位咧软翻啲嘅时候咧，你就帮佢合翻上咁样咯。咁好啦，成件事因为成晚撤灵，通常到九点钟左右啦，咁走咗啦。咁跟住咧，第二日啦，阿罗生咧系啦，就问我。好啦， 点啊？你 琴晚佢就好简单，佢讲嘢好简洁嘅，好到位。佢就点啊？琴晚有冇啲咩嘅感觉啊？ Uh-huh. 我觉得好良好、啊，即系我觉得系我见到婆婆，我同佢讲嘢，跟住我见到即系可以帮下手喺侧边学下嘢啦。我觉得好舒服啊！即系件事唔知点解觉得好 peaceful 好自然。 其实你觉得系做紧一件好有意义嘅事，你自己系知噶， 即系我觉得好似帮 佢送佢一程。 啱啊，阿姨讲得啱啊， 放好最后一程。 咁就变咗就系啦，咁佢就OK 啦，咁你可以继续啦，咁 非常好。其实真系好欣赏阿 V， 甚至乎我觉得应该要代从事殡仪业嘅每一个唔同嘅 岗 位嘅朋友嘅话咧，系要向你哋致敬嘅，因为感觉上会觉得呢一啲系一啲即系大家会觉得有忌讳嘅，又或者就系呢个咁嘅行业咯。但我觉得嘅就系其实佢哋都需要大家嘅多啲尊重同埋认可，因为其实系做咗一件系非常有意义嘅嘢。人谁无死，你总有你自己最后一定要面对。 所以我自己个丧礼我都筹划好噶啦， 我都系啊， 即系灵堂四个字，究竟拣边四个字啦，跟住棺木。用哪一款 啦？用啲咩花啦？ 上边系啦，播咩音？我播翻我首主题曲啦。我谂住，跟住咧烧咧，我储埋好多信啊嘛，廿几年，咁我全部留起晒噶嘛。 烧翻俾你， 系一定要烧翻。我喺另外一个地方度慢慢睇。 我想问阿姚允儿咧，嗱，其实咧，即系我相信咧，我唔识啦，但系我想问翻你啫，即系好遗容都有分一啲比较难以接受嘅，有啲 需要 安详 嘅， 你明我意思啊？即系有啲可能会令到你觉得哇，真系吓，即系。变得好紧要喎，难处理啲啊，唔想形容啦吓。咁你有冇试过啊？ 有啊，其实 系入咗行几耐之后？ 哇，唔系好耐咋，唔系好耐。 因为第一个姓林嘅婆婆可能系好安详啊，干干净净啊，冇嘢咁。但 系 当你一见到一个哇咁，你嗰次系点样？ 嗰次嗰下真系。 幾打個突嘅，因為咧我哋啲同事又好嘅，譬如我哋嘅土工同事啦，咁即係去負責陪家屬去接遺體嘅同事啦，咁樣佢哋係會最先見到咧，即係由冷藏櫃出嚟先人嘅狀態係點樣嘅、 嗯。 因為當然啦，冷藏嘅過程裏邊咧，就視乎可能嗰位先人本身有冇一啲身體疾病啦，又或者佢可能即係離世嘅時候之前會唔會跌親啊？係你知道，譬如可能我哋自己撞親都唔係即時雨咯，咁、嗯嗯、入完呢一個冷藏櫃嘅時間啦，即係短嘅可能兩三個禮拜出殯，咁有一啲可能比較耐嘅時間、嗯、個幾月，咁、嗯那個狀態係真係好唔同嘅。咁 有咩分別嘅？如果係耐嘅同埋 收曬水 嘅，咁耐 同埋有冇解剖過？本身係啦，有冇解剖過嘅話咧？因為有啲情況底下，可能遺體需要解剖咧，咁、樣噶嘛。咁、那個狀態係好唔同嘅，那個膚質又好唔同嘅。咁有啲情況底下咧，可能進行過一啲嘅防腐處理嘅時候咧，嘅膚質又會變咗咧。 會深色㗎，唔係全黑色㗎。 其實咧又唔係全部嘅。有啲遺體咧，我哋做過一啲嘅統計啊，即係譬如我就算半年裏邊，我做過好多個在家離世嘅個案，一陣可以再講下。咁呢一個在家離世，因為咧佢本身咧係就算。他们可能有些长期病患，因为在那个环境离世之后做了一些的护理之后，因为很多时候他入完冷藏柜回出来即撤灵的时候都是我们去做这件事、 嗯、 你会见到个遗体的前后，由你即接走他那刻到他在冷藏柜出来原来做完护理之后那个感觉，哇，无论是肤质，肤质和头发，头发因为过了身的头发没什么力的了嘛，其实很多一梳一掂就甩得很紧要、 嗯、 皮肤又是很好容易甩皮嘅，甩皮嘅狀況係好，有啲會好嚴重添、 嗯。 但我哋發現咧，原來咁多次即係如果你真係喺在家離世之後做過護理咧、 嗯， 出翻冷藏櫃、 嗯、好啲， 好好多， 嗯、 直情係咧，你仲係覺得佢真係好似啱啱走 咁 噶，係啊，真係好特別嘅呢件事係。咁、嗯、但係有啲話我哋話好難比較處理嘅個案咧，就係、是。當遺體的狀態不太好，可能他真的撞親過、 嗯、 面容裏面可能有很多一些比較傷口多、 嗯、 傷口我們看大小、如果即是小的傷口或者比較泛紅一點或者有一點黑那些，我們就盡量調校、找一些合適他膚色 的粉底化妝品去幫他手。但是有些情況就是我會覺得、比較心痛的是、剛才我說過有很多情況影響他的遺體的遺容、雪的時間本身有沒有病，有沒有撞親過各樣。但是我會發覺、我很希望即政府有關部門真的要跟進。那件事就是如果你話你頭先嗰啲狀態，我哋係冇得改變噶嘛，因為係個先人本身可能真係撞親啦、 嗯，已經係咁啦， 係已經係咁啦。 發生， 但係若果係因為個冷藏櫃、有啲情況，我諗大家可能之前喺報章或者有啲報道見過， 嗯、 某啲嘅廉房、嗯、公眾廉房嘅冷藏櫃其實係 唔 夠凍。 意思系啦，唔够冻系嘛？ 唔够冻啊！咁你谂下，你屋企雪柜唔够冻，咁、 嗯、 会发生啲乜嘢事啊？系啦，咁就会出现咗一啲其实本应唔应该有嘅状况啦。咁、 okay. 我明白呢件事系需要时间嘅，咁但系实在可能件事都拖得太耐，同埋会唔会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好？你谂下啦，遗容对于一个家属嚟讲，望到亲人个样子，如果变到有发黑，好似发毛咁嘅状况，你会觉得会安心咩？ 嗯， 但系有啲情况系真系用化妆品都不能够做。到噶啦，系、 嗯、 啊，咁唯有就 尽做啦。 家属会理解就系、是、唔做瞻仰遗容嗰部分咯，系、 okay. 啊，但系心痛嘅，即系我哋见到呢啲位其实。我哋總之有啲位置我就無論點樣都好，花幾多時間我哋盡做，但有啲位係真係去到一個如果咁頭先我講嘅狀態，黑到你根本就冇辦法做。 通常正常咧，你化好一個遺體要幾耐到㗎？一個妝 哦，其實好快嘅，可以好快。譬如剃埋須啊，我哋要幫佢戴埋假牙。 剃埋須㗎？ 係啊，我哋但係當然唔係個我覺得，喂 ，Michael， 你有啲須，我幫你剃咗佢啦。呢、件事無論佢啲須有幾多長短，一定要問咗家屬。係啦、 可能佢想留咧。 係啊，冇錯。咁譬如假牙都是啦，戴完假牙装假牙个盒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吓，装完假牙个盒冇，应该冇需要要翻啦。家属唔好自己掉、一定要问所有嘢、因为真系有家属系 留嚟纪念。 系啊系啊，咁样咁通常可能快且咧，我哋十零。二十分鐘，如果男仔短頭髮，又冇乜太多須嘅，咁佢個膚質又唔係話太過，即係會甩皮啊各樣啦。咁其實十零廿分鐘已經可以完成曬成個妝。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我試過真係要用咗個半鐘以上去處理個遺容嘅、個妝嘅。咁、嗰個因為都真係要多啲嘢去 處理下， 好犀利啊！好多嘅即係呢方面嘅 冇錯 故事啦咁樣。咁頭先我哋都講到咧，有啲咧就係喺屋企嚇，所以。 系在家离世嘅，有啲特别嘅 护理 处理啊护理。咁我哋一搭半新闻之后翻嚟咧就继续啦吓。阿马老师，你系咪好惊啊？我见你坐到硬晒咁样。 我唔惊啊，我做咗好多功课啊，因为我发觉咧。佢呢個工作咧，好多故事， 好多故事噶，真係好多故事，係啦，係 啊，好感人。 同埋正如我頭先所講，就算揾你做，你都要未必處理得好好，即係你要接受先，首先就係、是。係、 嗯、啊。 但我相信抱住個心就係幫別人嚇，亦都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工作。 啱、嗯、啊！以前我係嗰啲咧，我話俾三位主持聽，我係嗰啲咧又怕鬼又怕黑嗰啲嚟嘅，即係咧夜晚黑咧醒咗去廁所，我細個係要擁醒我老豆，我先敢擘大隻眼嘅、嗯。但係我都估唔到自己係可以去到呢一個情況，我就係覺得就係頭先你哋講啦，你本住個乜嘢去心咩嘅心去對住呢件事個態度咯。 嗯 ，OK， 好，十一點二十九分，二十度嘅氣温啦。回升一少少啦，相对湿度74%，听紧风骚浮人，我哋先听11: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一期六字居下星期五緊樓，房委會今日公布價單，鑽石山啟鑽苑2000多個單位由184呎至481呎，最貴嘅單位賣385萬左右，平均呎價係8038元，最平嘅單位賣117萬9000多元，呎價係6340元。房委會同時推出815伙租者置其屋計劃回收單位，嚟自近40條屋邨，其中屯門山景村佔最多單位，有84個，其次是黃大仙東頭二村有52伙。售價最貴的是東頭二村新東樓一個540多呎的單位，賣101萬8000，平均呎價是1871元。另外537個未售出或因為買賣協議撤銷而收回的柴灣蝶翠苑和青衣青富苑六字居單位亦都納入今次的銷售計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立法會昨天通過醫生註冊修訂條例之後，當局會盡快推動未來工作，包括準備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爭取在今個月底公布名單，期望可以在11月召开首次会议，并在明年公布认可学院的名单。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未来亦会同医管局、医专等商讨培训专科医生的学额和人手安排。他说，目前难以评估修例之后可以吸引多少名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工作，会加强对外宣传新政策。另外，立法會昨日亦都通過全面禁售加熱煙、電子煙等措施的條例草案。陳肇始說，明白現時經營有關生意的人士有不同意見，但他強調政府的立場是要保障市民健康，未來會展開連串同多管齊下的工作，包括控煙、徵稅和推廣戒煙服務。他說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擴大禁煙區，當局都會盡快研究。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质疑，立法会昨日通过的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对吸引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是否真的有吸引力。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按现时资料，有限度注册制度下每年留港的非本地医生都减少一半，在2019年有111人，到去年只有49人，今年至目前只有28人。另外，對於通過的修例，賦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可以基於公眾利益向特別註冊委員會發出指令，林志由擔心局長會不會指令需確認個別地區或院校的醫生資格。他舉例說，內地來港考專業試的醫生合格率偏低，今年首次試有71名內地醫生應考，合格的只是得20人。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高级督察林婉仪在反走私行动期间英勇殉职，对此感到十分痛心。萧泽颐在警队纪念日致辞仪式上致辞时说，殉职警务人员绽放的光芒，引领警队继续以忠诚勇毅的精神守护香港，坚决防范和遏止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本土恐怖主义，以及服务市民，争取社会对警队的认同和信任。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较凉，密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较凉，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7点，升149点，成交金额65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8点，升113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5，升6蚊；阿里巴巴174.1，升2毫；快手101.7，升5.05蚊；比亚迪股份296.8，升14.8。盈富基金26.8升0.8，美团291.8升3.4，中芯国际23.2升1，融创中国19.6升1.44，中国平安62.65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95.16升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5，日元114.1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5，人民币6.397。英镑兑美元1.38，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48，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5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29美元，卖出1,78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重复多次啦，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业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在尖沙咀的加拿分道就有水管急收，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轮道至到堪富利士道之间一段快线是封了，现在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龙尾蒲飞路。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沙头角公路嘅马尾下段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尾下嗰段咧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和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有咩帮到你？ 唱生日歌， 搜寻进行中。 Happy birthday！ 哎呀，唔系啊，可唔可以用你把声唱生日歌啊？ 冇呢个功能， 帮帮手啊！因为 艺文一格出世啦！ 香港电台电台部文教组呈现，集合最新文化艺术、语言、历史、教育、环保资讯，全新网页艺文一格登场，立即搜寻艺文一格。 体坛盛事，港台电视32。2021全国第11届残运会将于10月22日至10月29日于陕西隆重举行，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全国第11届残运会，紧贴港台电视32。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 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咧。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朝早咧呢个风骚快活人一个好特别嘅访问啊，叶敏贤同我哋讲佢嘅职责啦，即系一个礼仪师啦。咁头先都提到咧，就系话咧有啲嘢就屋企离世嘅咁样，咁有不同嘅处理方法系嘛？ 冇错。 咁因为咧，其实近年咧都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咧，其实香港咧喺亚洲区嘅死亡质素咧嘅排名咧系好系啦，死亡质素唔好嘅咧系好高嘅。 冇错。 但系死亡质素系指乜嘢啊？ 死亡质素就系睇下你有冇得拣咯，件事系咪自己嘅意愿咯，各样咯咁样。咁而咧，即系点样可以其实提升呢件事？我会觉得咧，俾多人哋一个选择。嗱，有得拣，其实我觉得成日都系幸福嘅事啦。我哋食午餐有 A、B、C、D、E 餐，同你净系得一份餐递俾你嘅系两件事嚟噶嘛。咁再加离世咧，其实当我入咗呢个行业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周边嘅朋友咧有两个问题会问我：吓，一香港可以在家离世嘅咩？ 得嘅咩？犯法嘅咩？ 唔系点样都一定要即系 call 白车送院嘅咁样去处理嘅咩？系啦。第二就系、是。吓，咁间屋系咪会变空宅价咁？即系我发觉最多人问呢两个问题， 都系，但系好正路呢两个问题， 系好正路嘅。其实你问我自己第一件事吓，听到呢几个字嘅时候，我当时嘅反应都系咁，吓乜得嘅咩？当然啦，以前个年代唔知道即系1950几年嘅之前嗰啲咁样，咁其实大部分人走啊，尤其是大户人家， 都喺屋企啦。 我正想讲就系咁样，甚至乎嘅就系一早已经买定副棺材摆喺屋企嗰度，所谓取其意思嘅就系升官发财 啊嘛。 系啊，点解大家唔记得咗呢啲咁样？亦都喺屋企。 但是因为是个年代演变咗嘛，咁有殡仪馆嘅设立啊，各样，大家因为始终对死亡呢件事都好似有 忌讳， 觉得啊，咁如果系到，不如去翻一啲叫做专做吓一个白事啊、丧礼嘅地方嗰度去进行啦呢件事，咁就好似离开咗屋企啦咁样。咁而家其实希望话俾大家听，有多个选择就系可以在家离世。在家离世当然有特定嘅条件啦，就系嗰位病人可能佢本身系一啲末期嘅，即系可能疾病嘅朋友啦。甚至乎可能佢中咗风啊，行动不便啊，咁样咁经医生评估，可能需要一啲辅助器材嘅，可能叫做医疗床啦，有得升降嗰啲啦，甚至乎可能有一部简单嘅呼吸机啊之类啦。咁呢个我哋唔系医护人员，我哋唔评估到。咁但系譬如我哋合作嘅医生团队，佢就会可以去睇到个病患者究竟系咪适合做呢个在家离世嘅咁样。咁你谂下，尤其是疫情当下咧，我哋呢半年啊，依大半年咧 冇得谈 做嘅系啊，即系譬如呢半年我入咗行之后。系啦，大家去有得想希望在家离世嗰、那个嗰、那个意欲啊，个数量系真系多咗好多嘅。因为你谂下，如果你最后嗰一程，其实有 关于嘅医院 系啊，同埋个疫情，你唔会俾可以好多人去探咁样。因为咧，我入咗行之后，我仲未话俾大家听我入行嘅时候咧，咁我有个朋友个先生咧过咗身，咁佢就真系因为长期病患，我知道佢情况唔系太好，但系未知道佢原来去到人生最后阶段啦。咁跟住嗰日，即系太太见我出咗个 Facebook post 嘅时候，佢话吓，原来你做咗呢行有呢件事啊！佢话总之我一早知道，我就唔需要。我话佢讲嗰下，我足足拉住个电话喊咗九个字，就系因为喺后期我都明嘅，医护人员佢真系要睇翻个防疫各样嘢人数限制，但系因为你谂下啦，即系自己屋企人见到，仲要系后生50几岁，咁你真系好想。 想去见佢最后一面，送佢一程，但系系真系唔得啦。佢同佢讲八点就系八点，你过五分钟嚟都唔得咁样嗰啲咧。咁、嗯、当然唔系全部医护人员，有啲就会松手啲，但系每日晚翻夜间个都系遇着嗰位嘅时候，你就真系啊，每次都喊住走。 呢啲位其实我都可以真系人性化啲啊。 系啊，我哋就咁谂咯。但系有啲情况佢哋唔系咁样去睇或者咁样去做啊嘛。咁变咗个伤痛，其实系牵连到个朋友到而家，即、嗯、系就算 都仲摆唔低， 都摆唔低。咁、嗯、再加离世，譬如上到去嘅时候咧，当然嗰、那个头先我讲嘅特定条件要睇下嗰个病患者嘅状况啦。而咧喺嗰个病者如果离世嘅时候，譬如今日离世嘅时候，佢过往个14日之内，一定嗰个医生系要上门睇过佢嘅，又见过佢嘅。咁跟住如果佢真系走咗嘅时候咧，咁医生就可以上门睇翻、个病患者嘅情况，确定啦，咁就签发系啦，即系我哋叫做好似 certify 啦咁样。咁我哋就第一步就会将嗰、个文件啦，叫家属咧就攞去同我哋一齐咧就去做一个叫行街纸。咁、你有呢个行街纸先可以合法去运送个遗体啦。咁样，咁我哋除咗即系我哋话嗱，去到撤灵嘅时候，我哋会帮遗体化妆啦。咁但系譬如上门再加离世咧，我哋个角色咧，譬如我个角色都会变成一个遗体嘅护理师啦。咁、上到去嘅时候，睇睇患者嘅状况啦，即系各位先人嘅状况啦，可能佢需要真系有时屋企人未必帮佢换咗尿片啊嗰啲，因为始终离世之后，你知嗰个功能上边咧，可能即系有啲排泄物啊咁样。咁我哋可能就会帮佢换埋即系干净嘅衫啊，清理好晒啊咁样。咁做埋一啲嘅护理咧，等佢咧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啦，好似 上路 出街系啦， 系咪啊？ 系上路同埋出街街咁样，坐住个轮椅好似复诊咁样。咁、我哋唔会惊动到任何一啲街坊，我哋平时都系就咁去接搭翻平时佢哋搭 嘅 lift 嘅，都系得下 lift 嘅啫， 系啦系啦， 住宅 系 啦，有货仓 lift 噶嘛。唔係商場係咪？咁、就變咗就可以接到個遺體走咯。咁變咗好多時咧，當譬如上門接完遺體，隔兩個禮拜或者一段時間佢再撤靈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都係我哋自己去做翻化妝啊，或者接觸翻佢嘅時候咧，我哋發覺 狀態好多， 個狀態膚質無論係個髮質各樣嘢咧，個狀態啲手指因為理順曬，啲關節理順咗咧，就唔會有扭曲啊各樣個狀況咯。咁、就上門做遺體護理都要有啲技巧啊。我都試過，因為睇病患者嘅狀況啦，有時咧佢哋啲手腳咧，即係就算離世咗，可能12小時，因為我哋會24小時之內接到佢嘅，一般情況底下。咁但係有啲情況咧，如果幾個鐘咧，你上到去你都發覺嗰個絲僵嘅狀況係好出現，即係好硬啊！啲關節硬到，咁你需要坐輪椅走噶嘛？你只腳起碼要屈曲到先得㗎，係咪先？我哋會幫佢理順曬啲關節。 但係理得到順嘅咩？如果佢已經僵咗嘅話， 得㗎，有啲技巧要做，同埋要有啲力氣啦。系啦，咁样， 好似睇个日本礼仪师咁样，系嘛？你见到佢系啊，佢系会有一啲嘅关节嗰啲位嘅，你哋系知点？ 冇错啦，尤其是只脚啦，咁即系我试过咧，真系有时咧个情况咧，对脚系硬到我个，即系而家呢啲咁样，哐哐声咁样，好硬嘅。咁你就真系可能要用热敷啦，加埋其他啲嘅技巧咯，先至可以令到佢只脚屈曲到坐到落 柔软度， 系啦，呢一个轮椅度咯。 其实咧，我想问叶杏儿咧，就话。虽然我哋唔系话要讲啲咩迷信嘢啦，咁但系做呢一行你接触生与死啦，其实会唔会有一啲你解释唔到嘅，或者啲好奇怪嘅接近灵异嘅事喺你嘅工作里边出现过咧？ 嗱，我真系讲真，我咁耐以嚟咧冇试过有呢一类型嘅感觉，到而家呢一刻都系， 唔系未必需要好得人惊嘅，但系其实好可能嘅就系有一啲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可能嘅就系佢会可能翻嚟啊，或者即系见翻屋企人啊，有冇类似一啲咁样嘅一啲比较不能解释或者不可思议嘅、 我自己未试过啦，但系咧，譬如我嗰时我记得我听有啲老人家讲，譬如我姑姐，譬如我爷爷走嘅时候咧，佢话咧即系咁我哋都因为我哋唔同宗教仪式都会做啊，无宗教即系卫生啦，即系基督教、天主教啊，咁或者佛教、道教啊，咁样咁有一啲会做回魂啊，或者头七啊嗰啲。咁譬如我听过咧，就系我姑姐话嗰时咧，我爷爷回魂嘅时候咧，佢话佢真系咧喺房嗰度咧听到铁链声嘅。嗱、我嗱佢真系听到，我唔可以否认佢嘅感觉。 因为喺传说里边，牛头马面咧会带住嗰个离开咗个人啦，咁系会锁咗铁链咁，惊佢走啦，翻嚟啦，咁所以有 铁 链声。 铁链锁住佢啊！ 系啊，因为佢系 说。 係咁。 係啊，佢係需要有呢一個裝備先至翻到嚟咁樣咯。 OK。 咁譬如我哋學嘅嘢，即係我發覺呢行真係即係博大精深啊，要學嘅嘢好多。即係頭先咁講，你點樣去計頭七啦？回魂嘅時候要做嘅時候，譬如家屬真係想做回魂嘅，你要教佢回魂上邊要擺啲咩啦？全部 要擺啲咩？不如你而家索性嘅講下。 好啊，嗱，回魂咧，咁其實係一定要咁，當然要擺先人張相啦。咁要計咗先人離開個時辰咧，去睇下佢究竟喺邊度嚟嘅咩？可能西南離東北走咁樣嘅時候咧，嗰張相擺嘅面向咧，你就要面向佢翻嚟個方向啦，咁樣去即迎接佢翻嚟啦。咁跟住當然有香爐啦，有香啦，咁亦都要有一啲即係 佢喜歡食嘅嘢，好似話 係啦。佢有一啲特定嘅，特定咧就可能有碗飯，要有一隻鴨蛋打洞劑喺度咁樣，咁跟住咧，另外有啲鵝頸啦，連埋個頭啦，咁全部嘢咧都唔切唔斬噶喎， 淨係鵝頸連個頭啊，唔使肉啊， 唔使下低，唔使下身， 淨係條頸， 鵝頸連頭係啦。咁基本上你喺嗰啲燒臘店，其實你同佢講，佢就回魂，基本上啲師傅都知啦。買有豬肉啦咁樣，咁同埋有一條鯪魚啦，鯪魚咧唔好打輪，唔好劏肚。翻到嚟就要煎香佢兩邊煎金黃咁樣，咁同埋唯一一樣嘢咧就係要記住就係、是、除咗全部要熟食之外咧，就唔可以有牛肉，因為牛頭馬面啊嘛， 係啦、你食我咁樣， 係啦咁樣，咁呢一啲要啦，咁當然啦，咁可能譬如有主客位之分嘅，主位就係嗰位師人啦，客位咧就帶佢翻嚟嗰個牛頭馬面啦，咁你就要放啲可能酒啊水啊或者師人中意飲嘅嘢都可以放喺度，咁主要酒同埋茶咧都可能真係要有嘅，咁跟住睇下放嘅位啦，仲有如果要化寶嘅時候咧，要燒衣紙啦。咁可能大仔燒先，咁跟住之後就要排住隊咁樣睇下點樣去做成個儀式咁樣咯。咁我哋就會慢慢有埋個圖咁樣去教個客去做咯。 好似話夜晚唔知幾點全部人唔可以出廳 咁 嘛？ 啊，係啦，睇翻九點前嗱，其實咧睇翻個先人回魂嘅時間係啦。咁基本上我唔理佢夜晚黑十一點之後先翻嚟啦。咁、但係咧做呢件事嘅時候咧，九點鐘之前夜晚黑就必須要完成儀式啦，完成曬 set 好曬個圖。所有嘢，如果个先人计到个回魂时间系夜晚十一点嘅话咧，咁所有人咧十一点之前咧就要翻晒入房噶啦， 唔可以出嚟噶嘛，听到咩声都唔可以出嚟。 若果真系要出嚟点算啊？喂，大佬唔系间间房都套房有厕所噶嘛，肚痛 系好问题呢、這个。 咁我哋就会教啲即系家属咧就可以做个做法就系将啲毫子。或者呢一啲利器咧叫做就針，因為你難執啊嘛，我哋就話可能勞作嗰啲鉸剪，咁你想出房嘅時候咧，就劈喺自己房嘅地下嗰度，等響咗聲，等出邊嘅 通知一聲， 係啦， 我嚟啦， 喂，我要出嚟啦，唔好意思，咁跟住你就。系啦，咁就可以出去啦。系啊，即既然要做嘅话， 系啊，要做就做到足， 就要做到足啦。 系、 okay. 啊，你都要教埋佢呢个。喂，万一喂大佬，有时你到第二朝咁多个钟，你真系点 挨 我？ 即系所以睇但系我又想问咧，其实咧，我日日听嘅啫，都市传说就系、是、咁。佢喺出面饮饮食食啦，但系有啲先人咧，佢挂住咧，佢又去睇下啲孙啊，睇下个仔啊。 系啊，帮我冚下被啊。 会唔会嘅咧？嗬，你听翻嚟，即系我喂，夜晚无端瞓埋一觉，阿爸翻入嚟，阿仔点啊？呢排咁咪 都听过有啲。即系亲人咧，佢会喺个房入边咧，合只耳仔喺个门嗰度听下有冇声。咁跟住佢又话觉得咧，佢觉得第二日出去嘅时候咧，可能爸爸间房啊，我哋有听过我个即系客讲翻俾我听。哦，佢觉得佢啲嘢喐咗 啊吓， 但系究竟咧，其实系咪真系喐咗咧？ 佢自己嘅情感 系啦、 啊， 情感上觉得佢翻， 觉得佢翻得嚟， 觉得佢翻过嚟。佢话咧，譬如佢铺好咗噶嘛张床， 系 有一个位咧，你见到系好似乜嘢 坐 过嘅 痕迹咁 吓。究竟系工人姐姐偷偷地入去坐过定系点 咁好心？ 系即系佢咁样喺度讲，但系我话无论点样都好，因为嗰个自己亲人嚟噶嘛，其实真系冇嘢好惊。 你觉得点样系你觉得舒服嘅？咁样你咪就咁谂咯。 冇错， 我觉得系冇错， 同埋好似 系真 系个亲人嚟噶嘛，唔系你只会挂住佢，你唔会惊噶嘛。 系啊系啊，同埋就算我哋去，譬如我哋去到为一位先人去办一个丧礼嘅时候咧，每一个步骤咧，我会觉得你都要系真系怀住一个好尊重嘅心， 系， 同埋真系你要企喺家属嗰边。我成日都话你连自己都过唔到，你点过人咧？系咪？点解我哋咁细致地，可能一条头发都要帮佢拨埋，即系张被真系移到要事事正正嘅。咁我会觉得你先对得住你而家呢个身份。 同埋你有冇谂过呢样嘢嘅？就系佢嘅人一生嘅话，只系得一次。 系啊， 你唔可以再第二次噶啦。所以佢嗰次嘅话，你一定系要即系唔可以有任何嘅一啲嘢，令到你感到遗憾咯。 啱啊， 点解我嗰次唔帮佢做好啲？要好细致。 系啊，但系呢件事其实我所以都话咧，要及早安排咯。因为我哋亦都。 見過一啲嘅即係個案咧，譬如、哦、可能係阿仙人其實應該係一路以嚟都有拜觀音嘅，可能嚇、啊、拜佛嘅，咁、但係最後嗰段時間咧，就可能其中一個仔女就話佢決志咗信即係 唔同嘅宗教， 唔同嘅宗教噶啦，西方嘅宗教噶咁樣。咁事實上咧，咁變咗就會有啲問題出現咗啦。究竟用乜嘢儀式咧？咁、如果你話譬如自己生前好似由生咗，話佢都諗定 曬 啦，點樣用㗎啦？我就唔使破地獄嘅，咁樣我就播下我哋主題曲就可以播下音樂啊，咁樣就得啦。咁、如果即係本身先人有一個遺願嘅話，我就會同個家屬講，先人會唔會有講低第時即係譬如佢個喪禮點樣做啊？咁而家真係呢日嚟咗咯喎，咁樣咁、有啲就話啊，佢講低咗㗎啦。佢要撒花园，佢中意花唔撒海。譬如我妈咪都系嘅，佢话你千祈唔好撒我落海，因为我唔识游水。系啦，咁跟住系啦，佢话但系一早讲明晒嗰个仪式要点样做咯。咁喂，老老实实就我就好好做啦。 冇错， 我亦都唔会有个负担系吓死啦。我妈应该中意 点咧？ 佢细个嘅时候，我哋屋企都有个观音像嘅、究竟系咪要观音咧、究竟又点样咧？我唔需要好多负担，好多疑问。 同埋唔单止话你话有负担，如果你屋企多人嘅。你仲麻煩，因為試過有啲嘅個案嘅就係、是、有啲人同我講就唔係，佢生前曾經同我講過嘅就係咧無宗教儀式。有啲人喺度講就唔係，我覺得佢係信佛嘅，可以係因為咁樣嘅屋企係鬧大交。 同埋咧可以喺一晚之內咧出現有三樣嘢。三個不同的儀式咁樣，咁、就唯有 做曬佢， 係啊， 都有試過， 都真係有試過。咁、但係其實如果件事理得順嘅話，同埋要有個共識咯，即係如果仔女多嘅時候或者多人嘅時候，一定要講得更加清楚咯。呢、這個我話對自己負責任，亦都係愛嘅表現，唔需要讓後人有煩惱同埋遺憾，自己亦都係咯。 最後一個問題咧，我想問咧，如果聽完譬如話想入行嘅，又對呢個工作有興趣嘅，會唔會有啲咩方法嘅？ 其實我知道咧，坊間有一啲地方咧係叫做學院派咁樣，即係去讀一啲嘅課程去學嘅咁樣。咁、大家如果有興趣，亦都可以即係瞭解一下相關啦。再唔係嘅話咧，可能就好似睇下會唔會好似我咁可以揾到個好師傅啦。 可以補充一下嘅就係有啲係一啲嘅就網上嘅搖佢課程嚟 嘅，都有 嘅。係啊，你只要修讀完之後嘅話咧，佢係俾翻個 cert 你，可以做翻啲禮儀師嘅工作。 好，今日再一次多謝葉敏儀嚇，幫你帶咗好好好感人嘅故事同埋工作經驗，多謝曬。 好，加油啊！ 送俾大家呢个歌曲啊，《乔家的儿女》主题曲《这种亲》。十二点钟之后，风骚范会有你又知唔 知 比赛开始，仲有我哋嘅点唱时间18723888， 可以打嚟噶啦。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出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伤痕，人生可发生失意。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神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一拥佢就要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因。 总是换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假身，谁终然直女和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呢个风骚发言啦。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就会，你又知唔知啦？同埋十二点半我哋会有点唱嘅时间嘅。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咁啊，头先咧同阿叶文倾偈咧，有一种咧，虽然诶讲到呢一种嘅 会运啦，系啦，都系啲民间习俗，系咪？ 民间习俗嚟嘅啫， 就唔系准确嘅呢个科学，同埋咧就系道人迷信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留意一下啦。 冇错啦，咁不过亦都令到我哋会更加我自己啫吓，即系有个 message 就话珍惜。屋企人，珍惜身边嘅人，系嘛？ 以及亦都要尊重嘅就系从事呢一个行业嘅每一个范畴嘅朋友。 冇错啦，吓。OK， 今日天气比较凉嘅，密云喺20度气温，相对湿度75%。今日有两阵嘅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我哋而家先听12点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啦。 天气较凉，密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较凉，星期日朝早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132点，升115点，成交金额7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8点，升11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10.5升5蚊，快手101.5升4.85，阿里巴巴174蚊升1毫，比亚迪股份296.2升14.2。盈富基金26.78升0.6，美团291.4升3蚊，中芯国际23.2升1，融创中国19.6升1.44，恒生中国企业95.1升1.54，中国平安62.7跌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5，英镑10.726，瑞士法郎8.472，澳元5.811，加元6.296，新西兰元5.572，欧元9.0401。每百日元对港元6.8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3点，升215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62美元，卖出178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日启业村的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啊，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龙盘苑。咁再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方向车龙就在入境事务大楼对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在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尖沙咀的加拿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和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钟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你做紧乜嘢啊？ 做紧资料搜集咯， 仲有咧， 写埋稿 之后咧， 约埋嘉宾 ，book 定录音室， 咁多嘢做嘅咩？ 做 DJ 喺公网噶，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74%。今日多云啦，同埋天气较凉嘅。好啦，翻嚟咧，我哋会有你又知唔知？不过都预举下搭伴有点唱嘅时间，有啲说话咧想透过我哋咧讲俾你太太听啦，爸爸听啦，仔仔听啦咁样。如果你话诶、我公司咧唔俾我讲电话嘅，咁你只要将你嘅信息讲俾我哋听，同埋你有啲咩歌想听到嘅都系可以嘅。好似我哋星期四嘅呢个爱好系列啦，都会拣一啲我哋中意嘅歌曲。咁如果你哎呀我好耐冇听嗰只歌啦，我点唱俾你哋都得嘅，唔使点咩名噶啦。总之咧就我好想听翻，哎呀我细个时候咧听嗰只歌啊，好有 feel 噶。咁你讲个歌名俾我听，揾到就会帮你播，好唔好？ 好。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 早晨啊，梁博士， 都唔记得咗咧，出咗我自己嗰个本，咁不如我问先啦，好嘛？今日 好， 梗系你问先。 咁啊，今日因为我哋而家咧已经变成群殴制噶啦嘛，系嘛？ 系啦，用个殴字咧， 群问制啦，好唔好？ 系啊， 你切我错好唔好？ 又得啫， 好嚟啦，准备啦。呢个问题就系好简单嘅啫。世界上每一样嘢总有第一次、第一步。第一架，你明我讲咩？ 系 系咪啊？譬如你话，一架车总有第一架，飞机总有第一架。 明白。 世界上第一部洗衣机系点样使用嘅呢？四个答案：第一，类似踩单车，用脚去推动；第二，用手去摇动一个曲柄；第三，用水流发动；第四，用马拉住转动。到底？以前最远古第一部洗衣机，佢嘅能量啊，或者嗰个动力系点样嚟嘅咧？ 四马， 四个都有可能、啊。 用马， 第一 用 踩单车， 踩单车冇咁早。 第二踩单车其实唔系真系单车啦，即系咁样踩， 用个动力 个齿轮啦吓。第二用手摇一个曲柄，第三用水流，好似人哋嗰啲叫咩风车啊，即系啲水流落嚟咁样。第四用马匹拉住转动， 咦二又似喎， 用脚。 点解唔谂用水流咧？水流咧，佢一路咁样流咧，顺便咪撞埋啲衫咯。 你唔好骚扰我。 洗衣机嘅动力，其实你话洗衣机嘅动力嘅来源系嘛？即系最初嘅时候系用乜嘢？ 因为佢自己而家用电啊嘛。 系啊，啱啊。 咁以前冇电，第一部洗衣机系点样？ 明白。 我头先拣嘅话，我就拣呢个马，我又觉得，咦？如果系嘅话，如果你屋企冇马，咁你咪唔可以。 即系马走系好远，或者佢唔走，所以我觉得系用脚，脚你自己操控啊嘛，蹬蹬蹬蹬。我觉得咧，仲系嗰个蹬嘅咧，类似嗰啲水车个原理。 踩单车啦，系咪意思即系咁？ 类似嗰啲咪一路转， 即系踩单车咯，系啦。 嗯， 吓、啊、你觉得啱？以前咧农田嗰啲系咁噶， 系啊， 佢系一路咁踩踩踩抽啲水上去噶嘛。 但系嗰个就唔系洗衣机咯，嗰、 那 个就要系啊，好似系灌溉用嘅， 系系冇错， 系啦，用灌溉用嘅，佢、嗯、就咁样踩个水车咁样，等啲水可以灌溉嗰边嘅，跟住就可以灌溉农田咯。 冇错啦， 我见过系咁 样嘅。吓、啊、你见过？ 咁佢喺新界住噶嘛？ 系喎、 啊。哦， 我用脚。 我见过唔得嘅。系啦，烧又唔得，煎锅又唔得， 试唔咗， 好难做啊！真系善待自己，系感恩感恩。马 阿马小强咧， 系 脚，我讲咗四次脚， 有冇人中？ 坚定不移， 冇人中， 冇人中。剩翻 我哋而家踢走咗两个答案， 手同埋水， 五十啦， 手同水啦， 你拣先， 手同水流， 手啊。 我水流啦， 手 水流 你咪揀翻咯。如果你想揀，咪揀一样咯。 我哋唔想将水个鸡蛋摆埋， 咪咯，系咯， 唔想跟佢。我啲鸡蛋， 梁博士，你唔好理我哋啦。 摆咗落去佢嗰度，我变臭蛋。 你系估手嘅， 手手摇 水流， 手摇 水流 系啦。 正如好多次一样，阿李丽月系中咗嘅，系用手摇动个曲柄， 手摇即系咁样搞啊， 冇错， 手摇啊， 所以如果你多三洗，你手都几攰啊， 系啦，我都话 系咁搞，系咁搞， 我就系见过有时有好多咁样嘅啲姑娘咧，就会攞咗啲衫之后，跟住喂喺河边，就 揾 脚 咯，揾竹 揾棍打佢啊嘛， 打佢系啦，就唔系揾脚嘅。 我谂打两下佢就收工噶啦。 嗱，你讲 啲衫其实系要将佢整翻干。 你讲啲就耐啦，但系咧我细个。我见个画面咧，系阿妈用烫洗衫板嘅，喺度刮刮刮，系啊！大家知未？唔知咩叫洗衫板？ 同埋啲衫好易烂噶。 系啦，我哋接电话个小妹妹啊 ，Tiffany 都未必知咩叫洗衫。 知唔知咩叫洗 衫板啊？佢唔，佢听紧电话，接紧听众嘅点唱电话。 形容一下， 洗衫板咧一 晃， 嗱，所以点解有啲人形容啲瘦仔咧，好似我哋啲，哇！你啲手好似洗衫板咁，因为洗衫板系一晃一晃一晃一晃，咁咧用嗰个手指头咁样磨件衫咧，就 系 磨嗰啲一晃一晃嚟洗干净佢。 系啦，冇错。去清除佢嗰啲污渍嘅， 冇错， 就一块板咯。咁跟住咧就 你 有啲勾掹勾掹嘅， 你未见过嘛？ 我见过，但系点解你用手嘅？我用个刷嚟刷嘅。 我妈用手 都得噶，用手 手啊痛， 手都有。 洗衫板唔用手，咁 你意思用 刷 啊？ 用 个 刷刷啊？ 唔系，如果你已经有洗衫板，你可以喺嗰啲啲粒位嗰度喺度喺度磨紧佢嘅时候。 刷刷 啊，是但啦，唔紧要啦。 两样都有嘅，两样都有。 我冇见过你嗰种。 好，咁我哋 好，下一个边个 边个？ 李姑娘啊！ 喂喂，我未准备好啊！你嚟。 好，我嚟先。 好， 嗱，我跟翻阿博士呢个思路。 系。 十九世纪初叶，英国呢个土木工程师阿丘比特啊，设计咗全世界第一台嘅跑步机。 丘比特， 丘比特， 真系叫丘比特， 爱神 William Cupid。 系咯， 真系咁叫啊！ 系啊， 哦 ，OK， 有姓嘅，有个姓系咁样嘅，系咪？ 系 ，Mr. Cupid， 系。 好，请讲。 佢设计咗全世界第一台跑步机，点解咧？四个答案 ：A， 佢为咗锻炼自己，就设计咗个跑步机， 冇咁求其嘅。 第二就系话，因为咧英国啊寄宿学校咧夜晚冇嘢做啊，啲僆仔咧，诶跑步， 即系佢就系其中一个寄宿生啦。 唔系，佢系设计师啊，土木工程师设计咗出嚟。咁啊，即系点解咧？第三就系惩罚监狱中嗰啲犯人、受刑人。D 吓，原来一个惩罚嚟噶。 D 唔系你估咯。是为了因为那些医师呢那些运动员受了伤之后呢就设计给他们来康复的。四个答案锻炼自己。 监狱 是监狱。 我估康复我估康复不用数了我估康复。 是监狱惩罚。 你和阿 Cupid 是不是认识的你中 了。因为我就是 Cupid。 他这么好彩的今天。 是啊他真的用来惩罚那些奸犯的。 是啊 他不好彩的。 是啊。 喂六合彩开咩今日？ 我谂 都系问问佢喎。 系好好， 佢买咩都中嘅。 系啊，佢买咩都中。 觉得其实系我识咧，系咪？ 你真系识噶？ 我梗唔识啦。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To be my baby, I want. 是你个不对，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登对，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禁住，黐住所有不对都会肯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日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都交问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慢点怕都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知我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吸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少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抱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吸会谷到哮喘，就算裸裸恋只想开始不断，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it.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你又知唔知你婆版本？ 听住， 老师 想问一问咧，就系、是、咧、人体咧，你觉得自己对于人体嘅认识多唔多啊？ 唔多， 唔多。 以前读 biology 叻唔叻噶？ 唔叻。 最中意睇 reproduction 系咪？ 系 系。 你系唔 系男校？男校， 男校系咁噶啦。 我男女校都系啊。 系啊。 知道即将下一个 form three 教嘅事， 教 reproduction 就哇点讲啊，大佬。 我哋嗰个系 madam 嚟嘅， 系啊， 即系都有翻年纪嘅，咁佢画啦，讲男士， 冇错，画 画 画 画完出嚟，有啲总系有啲衰仔， 系啊，你嘻嘻嘻喺度笑噶嘛 ？Madam 啊，系咪应该倒转坐咧咁样？ 哦，我明白，我明白。系咁咯，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就问一问你关于人体嘅嘢啦。 诶， 想问一问两位嘅节目诶嘅参加嘅朋友吓，究竟啊人体最多水嘅器官，你认为系边度咧？人体最多水嘅 系啦，我嗰只， 嗰只你啫， 系啊， 我讲紧嘅水嘅即系水分嘅水，就唔系喺度讲紧嘅就系钱啊。好啦，咁就想问一下你嘅就系 A， 我哋个脑、大脑，仲要系分大脑。大脑是最多水的，而 B 就是 胃 C 皮肤 D 皮膚眼球，究竟人体最多水的器官是哪个呢？ 如果跟许冠杰的歌就是眼球，因为水汪汪的黑眼睛， 我都是估眼球， 但 你不是经常浸住嘛，老友、啊、 我估眼球， 你都是估眼球， 我都是估眼球， 真的 yes 肯定 是 好。 我记得我在哈佛读呢个眼球的时候咧，老师教过。 哦，系 你嗰叫哈佛哈。 好嘢啊！两位都是正确嘅。 Yeah！ 原来咧， 我在哈佛真系 唔係 浪得虛名。 眼球嘅含水嘅比例咧係99%啊，係啊，而眼球咧就係、是。 水汪汪， 人體咧就係含水分咧個比例係最高嘅一個咧，就係呢個水晶體啦、玻璃體啦，同埋防水等等嘅三大眼睛嘅結構咧，幾乎咧都係水做嘅，而且咧仲係非常之犀利啊嚇！咁另外仲有就係其實胃啦、腸啦，其實個含水量都係高嘅，但係就冇眼球咁犀利，佢大概去到係75%。 我頭先咧個思維咧有停留過，係唔係一個胃咧咁？ 點解咧？ 唔知啊，估啫嘛。 係啊，我仲以為你哋兩個知添。 唔知㗎。 係啊，但係咁肯定就係，因為我一路唔會。 如果 是 第二个咧，佢话胃咧，我就会估系大脑。 我系估大脑，我睇呢一条问题嘅时候嘅话，我就 大脑 系啊，因为你唔觉得佢水溜溜嘅咩？ 你 有冇 食 猪脑啊？你有冇食过猪脑啊？ 嗰啲唔系水，嗰啲系 湿湿地 咯，系湿湿地 咯。系咯，所以你咪会觉得佢含水量应该要好高咯，系咪？ 食猪脑啊嘛。 好啦，下一位， 梁博士， 梁博士， 听住咯噃。啊！我有一条人体同埋一条动物，你想人 动 物,、 哦、动物先啦，好唔好啊？ 人体出咗啦嘛， 动物啦，蝙蝠 Batman 啊，即系呢个蝙蝠啦。点解要吊住嚟瞓呢？头向下呢？四个答案。第一，喺黑暗嘅夜晚，蝙蝠要靠超声波嚟探测外物，头向下垂可以收到更好嘅效果。第二，方便猎食呢、这个姿势咧，去打猎快啲啊。第三，蝙蝠系群居嘅。只可以用脚倒挂住，咁咧就可以瞓得多，即系多啲可以聚埋一齐啦。第，因为如果你打横咁，咪即系要压多啲地方。第四，因为蝙蝠咧遇到危险，只要放松个爪，就可以嘣咁样飞啦，即系逃走嘅时间系会快啲嘅。 D 咩话 ？D 逃走。 我收第二个学位嘅时候咧，就系读蝙蝠。我揀超声波， 读埋啲咁嘅嘢，读埋啲咁嘅嘢，我知道佢系用超声波， 系啊，我揀超声波一 A。 但系倒吊之后，点解？咁我想问一问啊，咁点解倒吊嘅时候个超声波嘅接收会比较好啲啊？ 呢个咧其实咧关乎咧个质子啊、物理嗰啲嘢。 哦，咁样 我迟啲解你。 即系下一个学位咧，就系读呢一个嘅，就系物质质子。O K， 好。咁你几时读精子啊？ 执住你个口啊，执子 冇，所以 读精子啊， 喂， 冇出嚟。 马小强，我再证实一样嘢， 系 真系要问你个六合彩开几多？哇，又中啊， 咁劲！ 因为我知啊，呢题系， 因为当遇到危险，佢个爪一放已经飞得， 可以飞啦， 一放已经飞得， 好嘢， 快， 掌声过嚟。 好，电话1872388，翻嚟有点唱时间， 好啊， 可以打嚟噶啦。Tiffany 咧已经接紧你电话，如果纯粹想我哋代读都可以， 可以啊，已经有噶啦， 系点唱俾我听都， 多谢大家嘅支持啊！1872388，一阵间听你嘅点唱。 以泪，钟声以泪，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号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了。和目独处过深宵，再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性，再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轻，听见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铃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评论骂战太纷扰，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设性，再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 在耳畔，用你呼吸声伴奏这生命，声嘶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 歌名叫做《星之靜》，12:29聽嘅風騷發人啦。未來半小時咧就係呢個點唱嘅時間。嗯、今日好特別啊！咁有啲人咧又點俾第二度嘅地方嘅朋友啦，咁有啲點俾自己孫仔啦， 有啲生日點唱， 生日點唱啦， 有啲線外嘅點唱啦， 點俾太太啊、女朋友就得嘅。你想唔想點俾遠方嘅阿芳啊？定係阿玲定係芬啊？我唔記得你嗰個叫咩名 字。阿芳啊！ 你嗰個咩年少輕狂嗰個主角啊？ 嗰、那個啊，我諗一首歌先。 佢叫咩名字？ 叫講唔講得個咩名啊？英文名啦， 唔好啦，由佢啦。你个样又面有难色啊， 系咩？ 系啊，人哋都唔想用，咁认佢啦，唔好啦。 嗯、 算啦，唔好逼佢。 影衰啊！ 系我都系咁话。系、哎、唔好意思，真心里面讲出嚟，都系你衰，唔系咁。 俾个咁嘅男名爱过。 我就叫佢做心心啦，我叫佢做心心啦。 系啊， 你但系阿心心会嬲噶嘛？心心班班个心心会， 班班就会话， 班班会话俾心心听。 几时我家姐同你拍？ 唔系嘅， 小小心， 小心， 你 要 小心啊！ 小心强仔，小心强仔。 讲完衰，诶，算啦算啦，好，12:30啦，翻嚟点咗时间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一期六字居下星期五拣楼，房委会今日公布价单，新出售嘅钻石山启骏苑2000多个单位，由117万至到385万。至於再重推的租者置其屋計劃回收單位，其中屯門山景村佔最多單位，最便宜的賣14万多，尺價少於1000元。有房委會會員表示，啟鑽苑以市價5折發售，加上位於市區，相信較受中籤的綠表戶歡迎。泰国下个月一号起容许包括香港、中国等46个地区或国家已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入境泰国后无需隔离检疫。本港将泰国列为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已完成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回港后，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有本港旅游界人士表示，由于回港后检疫期长，相信吸引力不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立法會通過醫生註冊修訂條例之後，當局會盡快開展工作，包括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在出年下半年公布認可學院名單，亦需要同多方商討增加專科培訓學額安排。陳肇始在本台節目說，目前亦都難以評估日後可以吸引幾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當局會加強對外宣傳新政策，而因應新修訂，需要成立新平台，同醫管局、醫專等商討未來培訓學額安排，以解決病人輪候時間長的問題。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在同一節目質疑，修例對海外專科醫生是否真的有吸引力？他說過去兩年，每年留港的非本地培訓醫生都下降，由2019年的111人，去年跌至49個，今年更加減到28個。中国音乐家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取消李云迪会员资格。声明说，李云迪涉嫌嫖娼，在被北京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消息随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经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办公室研究决定，取消李云迪在协会的会员资格。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在微博公布，接到群众举报，指39岁男子李某迪同一名29岁女子在朝阳一个小区卖淫嫖娼，经审查之后，相关人士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都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较凉，密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较凉，星期日朝早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2点，升115点，成交金额7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8点，升11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11蚊，升5.5，快手101.2，升4.5毫半，阿里巴巴174蚊，升1毫，比亚迪股份296.2，升14.2。盈富基金26.76，升0.4；美团291.4，升3蚊；中心国际23.25，升1.15；融创中国19.62，升1.46；恒生中国企业95.06，升0.5；中国平安62.7，跌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5，日元114.0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5，人民币6.402。英镑兑美元1.38，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48，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51点，升143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84美元，卖出1,78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35，南华 U16对标准流浪 U16，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喺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齐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点样嘅时间？不过咧，未接电话之前，容许我咧呢个 Facebook 啦，睇到有啲人咧想点唱嘅，咁啊帮佢读咗先啦。首先咧就系、是、我哋平时咧经常都有听我哋节目嘅，我唔知佢名系咪咁读啦。Florenza 系咪啊 ？Florenza Vice 咁佢话赞咧，阿 Vivian 咧叶允儿小姐人美心善啊，咁的确系嘅吓。咁、另外咧一位叫 Jelly Milkman， 佢话咧三位主持啊，我想点咗俾爸爸妈妈，今个月系佢哋生日，希望佢生日快乐啦，祝福佢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咁如果你而家都听。听紧呢个节目咧，咁亦都想留言咧喺 Facebook 咧，都可以喺翻我哋上次窗嗰张相下边咧，咁可以留翻一啲你嘅生日祝福噶啦吓。好，电话里边有 发发 ，Hello，Hello Michael，Hello Sarah，Hi darling，Hello 粉红朵朵哥哥。 阿发发啦， 发发哥哥， 咁样， 喂，我第一次同你讲电话啫，你可唔可以叫我强强？ 阿发发啦，如果要读晒佢个名，太长，粉红哆哆屎凳石狗公强， 我谂过嘅都，但系粉红哆哆哥哥可以衬个七彩虾小姐姐啊， 真系太犀利， 你谂 阿发发应该嚟埋做节目，哎、你做好笑啩，小强， 犀利 啊，系啊，喂，发发嗱，你几耐之前听阿小强？即系你之前识唔识阿小强呢位大哥噶？ 唔系，你好耐之前喺你节目出现过。 哦，系嘅，即系你都系一个资深听众啦。 佢以前嘅，依家就 OK 嘅。 哦 ，OK 咋嗱，唔好懒醒啊，而家 OK 咋， 仲有进步空间， 俾少少机会， 即系由好衰变冇咁衰噶。 冇错啦，都系衰， 都系衰， 都系入衰个 category。 Of course， 冇进步过。 喂，阿发发，你今日嘅点唱好特别喎。 系啊，我想多谢你哋先。第一咧就系上次你帮我点唱俾我妈妈咧，佢好开心啊。咁咧我send咗你哋嗰段录音俾佢。俾我细佬播俾佢听咧，咁啊即刻应咗幅即时反应个 moment， 佢真系好开心。咁多谢晒你哋演唱先， 唔使客气。 咁同埋恭喜三位咧，寻日应该系你哋回归风骚四个月啊。 我哋都唔記得喎。 係啊，你哋由6月21日開始啊嘛。 係喎，你提醒我喎。 哎呀，好感動啊！ 係啊，嗰陣我由嗰日開始日日聽啊。 咁你嘅工作咧有冇荒廢到？ 關你咩事啊？ 呢排冇嘢撈啊！ 冇嘢撈啊！ 唔緊要，我哋樂觀睇，好快有噶啦。 係啊，冇錯。我發覺有個症狀咧，可能係呢個叫做風騷 obsession 啊。 係。 風騷 obsession。咁 你幾時會再請阿陳仲謀醫生上？ 阿陳醫生啊，誒咁咪去揾阿麥姑娘嘅咯。 咁我记得阿陈医生话过咧，佢有听你节目噶。咁我想讲下啲 symptom， 唔知有冇时间咧，俾陈医生听咯。即系第一咧，因为其实我除咗日日听你节目之外咧，我星期六日都会重温嘅，即系重症重温。 咁啊严重啲，你系重症啦，你系一定系重症。 冇得救呢个，冇得救， 冇得救噶啦。你最 到咧啱啱好咧，即系我喺心虚嗰度开始咧，然后去到最屘播首歌。阿 Mike 有个习惯咧，首歌完咗通常嚟直接去新闻，咁佢唔会嘅，佢会讲下，譬如话时间啊。 天 气，我都要听埋噶。 呢样嘢咧，我同佢约约讲过。 你知唔知发我哋师弟系已经成日讲噶？ 系啊， 呢个系 佢。咁第二咧，多得阿 Sarah 讲咗一句咧，个几礼拜咧有个 melody 烦咗我，成个几礼拜好辛苦啊，就系呢个。八婆八公八， 系啦，呢个就系 design and music。 其实仲有一个系唔出得街嘅版本。 搣甩呢啲情况 咯。哦，唔好诶，陈医生应该可以代你讲嘅就唔好搣甩佢。 系啊， 有得佢同你一齐共存。 共生 啊，咁同埋第三咯，我依家咧即系为咗打啲电话咧，我星期一开始准备噶啦。咁然后咧就几晚瞓唔着啊，同埋依家咧即系睇住份稿同你哋倾噶。 哇，唔系啩？ 所知之， 唔使咁噶。 所以我系觉得症状咯，所以上次陳仲謀醫生上嚟咧，我又即係可惜咯。我覺得要應該同阿哆哆斷下情 啊， 哆哆直情要斷情啦。但係醫生一斷完之後，得啦，唔使救呢個咁樣啦。 死症 唔係啊，我最驚傷到兩位啊。因為如果你再唔揾佢睇佢咧，遲早可能阿 Michael 同 Sarah 又要睇埋陳醫生啦。 但我想問咧，阿發發啊，你對於呢一個片段人間點睇啊？ 哦，我中意噶片段人間，但係我啱有個 idea 咧，我唔知你幾位點諗啦，即係会唔会可以俾听众投稿呢？即系当然你哋收。 其实我有谂过噶，但系你知啦，咁都要听众肯先啦，咁啊，同埋即系 我写紧噶啦。 哦，你写紧，好啊，好啊，好啊， 你写咗俾我哋啊。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所谓片段人间，如果啲真人真事，香港即系你了解下人哋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嗰、那個片段都好好， 啊、每一個人都有佢嘅故事， 係嘛、啊？如果我真係寫到你哋播出嚟，我好開心， 一定會，一定會，我應承你。 三位去做一個廣播劇咁樣，真係好好 好。我哋會好用心機嘅，我哋每一個古仔都好用心機嘅，你聽得出。 系啊，咁我另外最中意嗰个就系另外好系列咯， 我好系列。 咁但系 Sarah， 我唔知你有冇话黄海欣姐姐嗰啲歌咧？ 哇，黄海欣姐姐又好耐啦， 叫十八日噶，系啊， 十八日黄海欣姐姐， 我哋搵人搵 啊，你有机会啊， 好啊， 好啊， 咁你今日想呢只歌送俾边个啊？ 哦，咁其实我今日弹咗首 Reality 咧，咁就因为10月24日后日咧，就系我同我 Honey 咧就结婚七周年，但其实我哋相识37年。 哇！相识37年， 系啊。咁其实我哋嗰个关系 好细个开始噶， 系啊系，好细个，我18岁咯。 哦， 咁即系其实你喺埋一齐42年噶咯？ 唔系，我哋系37年， 37年啊嘛。但系你系相识咗7年啊嘛，跟住你结咗婚。 食咗三十年，哦，系同一时间发生嘅。 三十周年嗰日，我哋就去结婚咯。 注册， 因为我哋其实都打破咗一啲传统关系嘅，因为除咗年龄嘅分别啦、种族分别啦，同埋性别嘅传统关系。因为其实佢大我15岁嘅，咁同埋佢系英国人啊。咁我哋系喺7年前系日本做咗同性婚姻嘅。 好啊， 咁。其實10月24日，即係1984年10月24日3:15咧，我就喺佐敦地鐵站嘅月台撞到佢嘅，咁所以我就揀咗 Reality 呢首歌，因為頭嗰 真係 met you by surprise 係咪？ 係啊，就 好浪漫啊， 並冇諗起嗰陣嗰個情景嘅嚇，咁所以其實點半首夠噶啦，我唔想阻住其他人，因為頭嗰句我覺得好好。 佢知唔知 啊？ 會唔會聽翻噶？ 佢叫咩名啊？ 佢叫 Stuart。 哦 ，Stuart。 啊、有人叫阿超嘅，即系如果要佢， 我明白。 如果大家方便就叫阿超。 超哥， 超哥， 阿超。 Stuart, this request is for you.、 Oh, your honey、 wow. so、 dedicate this song to you. From Fefe, he said he loves you very much. 系咪咁啊？ 佢 会唔会听？ 就系咁啦，即系几廿年啦，其实都唔会讲得好。 好、啊， 太好啦， 浪漫浪漫， 就用呢个歌送俾阿超啦，好吗？ 好啊，多谢晒你。 好幸福啊！ 继续努力啊！ 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知唔知啊？发发， 请阿陈医生上嚟啊！ 唔会噶啦 ，I love you。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and loving seems alright, although it's only fantasy. 再一次咧，大家快快送俾阿 Stuart 吓、嗯，阿超哥吓 ，Sally love you。咁好啦，另外咧呢个 Facebook 咧就系 Daisy 又想点嗰只歌，不过我哋唔够时间啦吓。阿 Ray 咧可唔可以唱《友谊万岁》两句咁多啊？ 朋友再见，星星往昔欢笑，来日记取。 你拍咩啊？ 点啊？拍咩？拍蚊啊？你 我都唔想继续拍，你都拍到乱晒啦。 点一个咁嘅比较稳定啲嘅拍子，你都拍唔好啦？为 什么呢？唉，紫禁强真的。 紫禁强真的算了。 喂，阿 Daisy 呢就为什么有这个歌呢？他祝我们三个友谊万岁，长做长友。 一定会。 多谢我们带出正能量，希望继续做。就是这样啦，多谢晒，多谢晒。好啦，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 Hello, 他就是。 喂。 胡小姐。 胡小姐。Hi。 Hello。 Michael, Sarah, 马 先生你 们 好。 马先生。胡小姐。你好 你好。好客气啊胡小姐。 一阵间你又还地。 客 气啲好啲。尤其是对马先生。我哋就唔使啦我哋自己人。 我哋 两个 熟啲啊嘛。 就系啦听得出。 两位随便啦你三位随便。 胡小姐有多唔多听我哋节目啊平时。 自从你回归之后，我有听。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有啲意见就随时又可以俾我哋，或者点样好啲 吓？啊，系啊系啊，讲开嗰个片段人间咧，即系好欣赏啦。头先听陈先生先讲咧，即系话欢迎嗰啲听众 投稿 投稿啦。 好嘛， 我想提议咧。可以嘅話咧，你哋可以做啲連續劇咯。 哦， 即係譬如話呢日嘅逢星期一或星期二咁樣，即係連續嗰個故事咁樣，都好有趣。你哋做得好好。 多謝。 不過咧，我有一樣嘢想提議咧，因為我好怕聽到啲 鬼故， 即係啲鬼故咁樣。有時咧，好似係咪星期一啦？ 係啊。 喺度聽緊，我突然間都有料到啦，嗱聲轉多，因為我好細膽。 係啊，嗰日 大 佬嗰日個古仔咧就係比較突然間 老 鬼 故， 因為有個 surprise。 突然間俾你，我知道啊，感覺到，你哋又嚟啦， 又嚟啦，走先。 係 嘥細聲，開燈。 做乜點解一日頭都要講鬼故？ 加埋啲音樂係嘛？嗰個古仔 係 啊，係啊。 好， 即系咁提议啫，即系我谂可以卡拉卡拉咁啦， 好啊， 又整啲轻松啲啊，你阿 Sarah 做啲即系搞笑嗰啲趣剧嗰啲都搞笑嘅， 好啊， 多 谢， 轻松啲又得咁样咯， 知道，好， 一于咁啊， 咁今日有咩点唱噶？ 我点唱俾个先生嘅，佢听日生日， 哇，好浪漫啊， 几多岁生日啊？ 咩话？ 几多岁生日？ 几多生岁啊？我哋结婚31年啦， 哇！ 真系长情啊， 好长情啊， 系啊系啊，我哋好恩爱噶， 哇！ 好正啊正啊，咁啊正啦，咁你有咩想同佢讲啊？ 俾多啲家用， 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愉快啦，咁即系好多谢佢， 叫佢锡老婆多啲 啦，好幸运咯，识到先生，咪嫁咗俾佢。咁如果有下一世嘅话咧，我都 mark 定佢。 哇！ 好中意啲咁样 嘅，俾个机会其他人嘛。 系啊，如果有人同我咁讲就好啦。 我同你争， 又唔俾得其他人。 哇！即系 mark 住晒。 咁啊，祝你哋两个开开心心，继续甜蜜，好唔好？ 系啦。 多谢啊，多谢晒。 祝老公生日快乐吓！ 多谢晒你电话， 多 谢 晒。 好，拜拜。 拜 拜。 好啦，另外网上有个朋友即刻 send 一个。message 俾我啦，叫 Sakura 即系樱花啦吓，佢话喂，其实马小强把声一啲都唔似伊面，其实佢话佢个样，佢话佢样似，佢唔系把声嘅，其实佢话我觉得佢把声似边个咧，佢话你把声似阿善立文，我又唔知道善立文把声系点嘅吓， 咪就系嗰个咧，岂有此理嗰个， 我知啊，但系佢而家 TVB 做剧啊嘛， 爱回家咯， 系啊， 其 实 有啲似，我都觉得 系咩 我唔知啊， 咁你不如话自己样似佢啦， 我冇咁讲，谦厚 胡小姐呢只歌曲送俾佢 Honey 结婚30几年噶啦， 哇！呢首歌又系好好听啊吓， 多谢晒。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系啊，冇错。你得每一位嘅就系生日嘅朋友嘅话，都讲声 Happy Birthday。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ke you, but what I've got to say can't wait. I know you'd understand.Every time I tried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strange. Every time I'm near you, I just run out of things to say. I know you'd understand.Something that I just gotta say. I know you'd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I 你嗰个送埋俾日日听住我哋节目叫 Kenny 啊，佢日日咧好得意啊，佢咧系拍一段片有我哋嘅声音嗱，我听紧啊，咁样 send 俾我，咁 就系 Kenny 啦吓。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佢就系、是、 金兰。 喂 ，Hello 金兰 ，Hello 金兰， 你好， 你好，你好，系啦， 你好，你好， 接通咗啦，系啊， 好开心啊，接通咗。 系啊， 你做紧乜嘢啊，金兰？你系咪喺屋企定喺公司定喺边处啊？ 喺屋企凑紧孙啊， 凑孙啊，哇，凑孙你咪好 sweet 噶， 把声 系啦，把声咁后生，真系 keep 得好好啊，把声 年纪大啦。 冇呢咁嘅事，冇呢咁嘅事。 唔系而家嗰啲即系做婆婆啊，做啊， 系咪 好 后生？ 好后生，仲系美魔女嚟。 冇错 啊，而金兰就呢一只。 嗯，冇错啊， 就唔系咯。 金兰美女啊，直情系吓。 系啊，凑孙诶，凑孙而家系几大个啊？个孙 诶，大孙女咧就十岁。 哇！ 细嗰个咧就十七个月。 而家系凑紧细嗰个，系嘛？ 系啊，而家凑紧细嗰个。 正啊，得意啊吓！咁你今日想点样俾边个听啊？ 我咧就点俾十月之星嘅， 系 十月之星 好 多个生日，系、哦、啊，诶九号嘅咧就喺温哥华嘅大嫂啦，梁兰英啦，咁咧十二号咧就系个孙女咧陈子妍啦，同埋佢个表姐李彩怡，唔系李彩，系李彩怡，咁咧十五号咧就系个女婿孙振中啦，二十六号咧就系侄女陈慧敏啦，二十七号咧就系、是、我个女啦， 咁多人生日，犀利， 同埋诶个孙女嘅契妈何晓珊啦， 哇，好多喎、 啊。是啊，仲有所有嘅十月之星咧，因为好多啊，我唔想阻住个节目时间。 好啦，咁啊送晒俾佢哋听好唔好啊？ 十月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 多 谢晒，多谢金兰。 多谢晒。 另外仲有一个咧，都系一个嘅就系生日嘅点唱嚟噶吓，咁就系伍老太啊。咁佢就话咧想送俾喺美国读紧书嘅孙仔啊 Cyrus 嘅，因为咧就系二十七号咧十八岁生日啦。 正啊，大个仔 可以乱嚟啊，我乱咁讲啫。系啦，咁啊希望佢可以咧就系身体健康啦，努力读书啦，同埋快高长大嘅。哇，好开心喎、 啊，好开心啊！ 咁所以咧佢就话佢冇乜所谓啊。总之咧就希望可以节目主持人帮手咧，就系会点翻首歌，就系俾佢听。咁好似头先你话金兰嘅话咧，都系喺点唱歌嗰方面系冇所谓嘅，所以我哋就拣咗有一首嘅就是、英文歌，因为咧阿伍老太嘅孙仔咧就喺美国啊嘛，咁可能佢就系会听 English 啦，咁样先至会听到 understand English 啦，咁所以我哋就 借五秒俾我，我今日有个小学同学，我个即系好同学阿 John Peng， 系咪嗰时屈你手指嗰个肥仔啊？ 绑住我手指啊， 真系肥仔啊， 系啊，又冧冧啊， 你使唔使又点嘅 Honey 歌俾佢啊？ 我哋可以转噶， 系啊，好似系快快快嗰啲咁几好啊！ 冇错， 豁然开朗咪讲出嚟咯， 系啊， 头先使乜遮遮掩掩啫？ 或者可以点啊 ？The Secret Lover， 系啊，咁爱你爱到发晒狂啊！嗰啲咁 可以啫。好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播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所有嘅就系十月生日嘅朋友，好唔好？ 嗯，好啊。 好，另外我仲有点唱啊，我自己都有私人点唱 啊。 我想点俾一个就系我嘅细佬听，即系就系契细佬嚟嘅。咁样嘅就系上个礼拜原来佢打电话俾我哋，佢就话好唔开心啊，你哋冇抽到我。 佢叫咩名？ 威文啊，我都记得威文， 系啊，咁啊就成日有听住我哋嘅电话，但系我哋嘅节目嘅，咁亦都好多谢你啊吓，祝你身体健康。 好，我送俾所有听紧风骚快人嘅朋友们，希望你哋继续支持啦，同埋多谢你嘅支持啦，好唔好？ 好， 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噶啦。 如果系咁，我不如读埋啦，咁啊就系有节目嘅尾声啦，最后咩一首歌啦 ？OK， 咁啊周生啦，系咪？其实本身佢想点一首歌咧，就送俾佢嘅好朋友咧，咁咧就系佢最近个脚唔系好舒服啊，祝佢咧早日康复嘅。 嗯、好啦，星期一十点喺风骚快人再见大家。 Have a nice weekend， 拜拜。Bye bye